无污染厂房安装有关机器。他说初步预料制成的口罩会以接近成本价出售给医院和有需要的长者，但是不会推出零售市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奉劝美方和台湾岛内一些人停止以新型肺炎疫情为借口进行政治炒作和政治化操弄。台湾早前指大陆向世卫组织提供疫情涉及台湾的资讯错误，而美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说，世卫需要就应对疫情和台湾公共卫生部门直接接触。华春莹主持外交部网上例行记者会的时候说，大陆向世卫通报的资料资讯都是以台湾地区通报的资料资讯为准，如果有错误恐怕是台湾地区故意误报。他重申世卫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联合国专门机构，台湾参与世卫等国际组织活动必须在一个中国原则之下通过两岸协商作出安排。另外，对于疫情发生之后，泰国没有对中国公民采取限制入境措施，华春莹形容是患难见真情。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正是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6至20度，吹和缓东北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早上清凉，下周中期天气和暖潮湿。现在的气温2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404点，跌89点，总成交金额99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875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11点，升1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02.4系升2.4，阿里巴巴215.4跌2蚊。中国平安91.5跌5毫，盈富基金27.55跌1.5，小米集团12.84升2仙，美团点评101.9升2毫，建设银行6.32升1仙，信宇光学科技126.4跌4.7，中芯国际17.36升1.8，友邦保险80.2系跌8.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3，英镑10.036。瑞士法郎7.957，澳元5.201，加元5.834，新西兰元4.992，欧元8.5118。每百日元对港元7.0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0.02。日经平均指数报23827点，跌45点。港金现价报14510蚊，升7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565.58美元，卖出1566.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有关公共交通安排先。东铁方面，罗湖落马洲站就是临时关闭了。东铁线列车就只会来往红磡至上水站，港铁就会提供接驳列车来往上水至罗湖站，每30分钟一班，不过只是接载罗湖的居民。隧道方面，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喺入境事务大楼附近，西行过海龙尾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红磡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净系收费广场比较繁忙一啲。九龙路面情况，而家观塘道东行去油塘近住康宁道牛头角港铁站嗰段交通比较繁忙噶。旺角登打士街咧，部分路段有啲渠务工程要做啊。咁而家所有长过8米嘅车，禁止喺登打士街东行转出去弥敦道深水埗方向噶。新界方面，沙田嘅大涌桥路因为爆水管嘅关系，去大围方向近住第一城嗰段咧有封路措施噶。经过时间睇清楚啲临时路牌或者工作人员喺现场嘅指示啦。大涌桥路近住第一城嗰段咧爆水管啊，去大围方向有封路措施。 安全车速报告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和沙头角公路均地北村去沙头角。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今晚的日落时间是下午的6:15，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6:59。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不信，肯不肯定，不是多人讲就是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才好信啊。不要被情绪影响了判断，将不实的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看真些。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近排社会 脱口罩日日都见 抢厕纸啦， 见过话抢米添啊。 江女士， 有人散播谣言，网上面讲乜嘢就抢乜嘢，好夸张咯。其实每一日都有货翻嘅。 听众林先生， 唔可以要就咁话大家唔信谣言咁简单啊！话俾大家听，而家救货系冇人信啊，大家对政府系完全零信心啊！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啊，冇人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的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收工。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改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婷。 星期五的下午5:12，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现在的温度是摄氏19度，相对湿度是81%的。根据天文台的天气展望，听日稍后离岸风势会间中清劲，而展望随后一两日都会是大致天晴的。香港的武汉肺炎的疫情的发展，截到去寻日为止，我们的确诊宗数是24宗噶，咁亦都咧系卫生当局咧，亦都话由于发觉到即系有一啲嘅个案咧，都系属于本地感染噶，咁所以咧佢哋都系即系忧虑咧本地传播个案嘅情况咧，可能会有机会越嚟越严重嘅。而专家亦都话啦，系香港咧接连出现一啲源头不明嘅本地个案，显示咧各个区域咧或者有一啲轻微嘅病情嘅人士咧，成为咗带病毒嘅人士，咁啊，形容咧个情况咧并唔乐观，亦都唔排除咧会出现社区爆发嘅。咁啊，许树昌教授就建议咧，政府要修改怀疑个案嘅情报准则。如果患者咧有发烧啊、呼吸道感染嘅病征啊，又或者系肺炎咧，就应该要接受病毒嘅快速测试啦。咁今日嘅情况到底系点咧？我哋暂时未知啦，都等待咧卫生当局咧系一阵间。即系 睇下會唔會有一啲最新嘅公布啊。咁而另一方面咧，就係有關於咧一個強制隔離措施，就係所有咧係由依個禮拜六嘅凌晨開始啊，佢哋如果係由內地咧嚟香港咧，包括咗香港居民、內地居民同埋其他旅客，佢哋如果係由內地入境咧嚟香港之後，都需要接受咧一個強制嘅檢疫14日噶。就算佢哋由外地入境咧，如果佢哋咧14日之內咧曾經到訪內地，咁佢哋嚟香港之後咧，亦都係必須要進行一個強制檢疫嘅。咁關於呢條嘅條例嘅執行嘅詳情到底會係點咧？嗱，一陣間5:30啦，政務司司長咧張建中就會舉行一個記者會嘅。咁我哋咧亦都會密切留意住啦，睇下到時會唔會有最新嘅一啲嘅公布。而香港電台第一台咧，屆時亦都會為大家轉播記者會嘅情況，敬請大家留意啦。轉頭翻嚟，我哋傾啲乜嘢咧？不如咧先傾一傾咧一啲經濟嘅消息咧，都係同疫情相關嘅。有銀行咧就提出啊，按揭貸款咧還息不還本。咦？但係咧都有啲人士計過數咧，似乎喺呢個還息不還本咧，如果你係一個即係屬於按揭初期咧，你採用呢個辦法咧，可能到最後啊，你所俾嘅總體利息咧會多咗添。啊，到底條數點計呢？1872-31，轉頭同大家傾一傾咧，還息不還本呢一啲嘅經濟措施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 is Uncle Seal again。最近咧，萧叔咧有时听到人讲英文嘅时候咧，有时会遇到一个咧都几奇怪嘅一个问题嘅，就系咧。I'm gonna to， 大家唔知有冇见过人讲或者听过人讲 ，I'm gonna to， 其实 I'm gonna 咧 ，G O N N A 咧就系其实系 going to 嘅简笔嚟嘅 ，OK， 即系嘅简称咧，即系我哋如果讲 I'm going to do it， 讲得快嘅时候就 I'm gonna do it，I'm gonna do it，I'm gonna do it， 如果你加埋 I'm gonna to do it 咧，就变咗 I'm going to do it 噶啦，咁咧就会好奇怪，咁记住咧系。I'm gonna do it. I'm gonna eat it. I'm gonna love her. Okay, I'm gonna. 就唔好后面再加个 to 啦。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剛才所講嘅有銀行咧推出咧按揭還息不還本咧呢個嘅措施咧，就係由中銀香港咧所推出嘅。咁佢哋咧大概個條件啦，就係對一啲咧係從事或者受雇於零售啊、餐飲啊、運輸啊、旅遊酒店啊、娛樂服務啊等等嘅行業，如果咧佢哋係已經供款一年或以上，而且過去12個月月咧嘅还款记录咧系正常嘅话咧，就可以申请按揭贷款咧还息不还本，咁系为期6个月嘅，期满之后可以申请咧延长最多6个月，即系咧总共12个月啦。咁啊呢啲嘅措施咧只系适用于香港境内物业嘅啫。咁但系如果佢哋系涉及到其他嘅机构，譬如一啲系未补地价嘅公营房屋啊，有按揭保险担保嘅贷款啊，涉及到有发展商啊、公务员啊呢啲嘅议案嘅贷款等等咧，都系唔适用噶。咁啊，暂时嚟讲咧，都系睇到系即系中银有推出呢个措施啦。不过其他嘅银行，譬如恒生银行嘅发言人都话啦，如果客户咧系有需要咧，亦都可以安排唔同类型产品嘅还息不还本嘅。东亚银行嘅发言人亦都话啦，如果符合银行嘅要求咧，就可以申请咧暂时嘅还息不还本或者做贷款同 重组等等。渣打银行亦都话咧，正系研究唔同嘅纾困方案啊。咁啊，汇丰银行就话咧，对于因为疫情受影响嘅客户咧，佢哋会根据具体情况作出适当安排。1872231，你点睇咧？打嚟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咧，请嚟银行界嘅立法会议员陈振英啊，陈振英你好。 陈婉明主持你好。 是其实呢我们刚才都大概讲了中银香港呢它这个计划的情况。如果按你的理解呢，譬如中银现在的计划呢跟譬如恒生啊或者东亚他们说可以因为个客户的需要呢而安排一些还息不还本呢，其实个差异有几大啊不同计划之间。 其实我都想澄清呢，中银个计划呢因为佢个新闻稿个篇幅有限啦，咁所以佢呢就写咗一啲受影响比较严重嘅行业。咁但其实呢佢係包括办不限于嘅，即係话你有其他嘅行业虽然冇列出嚟啦，如果你嗰个行业呢都受到呢个疫情影响，生意急跌，咁可能呢你都需要有咁嘅还息不还本嘅安排喎，咁你其实你都可以向银行申请嘅。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即系要同大家澄清啦，即系唔系淨系嗰啲行业嘅。即系头先读出嚟个行业呢，就我哋知道最受影响啦，咁但系可能有一啲行业我哋冇留意到但系都受影响嘅呢，其实都可以申请。咁第二样嘢呢，其实就大家可能将个焦点就摆咗喺按揭贷款，即系有楼抵押嘅。啲貸款咧先好似可以做喎、哦、咁樣，咁其實咧就金管局早前咧一直同銀行咧就成立咗一個中小企融資溝通平台啊，咁呢個平台咧成立咗幾個月噶啦，咁亦都開咗兩三次會，咁其實金管局喺嗰個會度咧一直都強調咧就唔係淨係有抵押嘅貸款，咁其實你冇抵押嘅其他類型貸款，如果嗰個借款人有財務困難。咁前一排呢就係因为社会运动啦，咁而家就好明显就因为嗰个新型冠状病毒嘅疫情影响嘅呢，其实你只要向银行提出，咁呢大家银行会视乎嗰、那个个案嘅情况呢，亦都可以去同你做还息不还本嘅安排，甚至呢做一啲债务重组都得嘅。咁所以变咗大家，我今日晏昼都同几个唔同业界即係飲食啦、旅遊啦、航運界啲議員都見過記者，就係話希望業界啲人如果碰到有財務困難，希望可以同銀行共度時間嘅，咁佢哋都積極可以向自己往來銀行去申請咯。 嗱，陳振英你自己本身都係喺中銀任職㗎，咁我想請問咧，如果根據頭先你咁樣嘅介紹咧，係咪可以理解咧？基本上呢啲還息不還本嘅唔同嘅措施咧，係原則上都係有嘅，只不過咧今次中銀就比較高調地去作出一個宣佈，是不是可以這樣去理解呢？ 是一直呢就是大家都是對還息不還本，如果有個別個案呢是持開放態度的。不過中銀這次呢就帶一個頭呢，就是說因為可能你大家留意到呢，澳門銀行公會亦都呼籲呢就是個人啦、啊、佢就針對。咁中銀這個呢就仲再範圍廣啲嘅，因為佢唔係只係個人嘅按揭啦，咁亦都有商業按揭，咁所以按揭有啲人可能係寫字樓嘅按揭啦，有啲可能係鋪位嘅按揭啦，工廠大廈按揭其實都會納入呢一個範圍裏面啦。咁所以個範圍會廣啲，另外亦都明確咗有其他有一個專項嘅因為個抵抗疫情嘅專項嘅貸款，咁俾中小企係有最高200萬、最長5年，又唔使抵押品，有綠色通道去審批，咁希望就亦都幫到一啲急需嘅即係中小企囉。 可能有啲聽眾會問呢，點解涉及到一啲外間機構，譬如就係如果佢係未保價嘅公屋啊，或者佢有按揭保險擔保嘅貸款啊，就唔可以應用呢一個還息不還本嘅呢個措施呢？可能有聽眾會問點解喎。 是因为那些呢有第三方机构呢，其实还有一个协议呢是银行跟他签的，那没得那些第三方机构的允许呢，其实是不可以改那些还本付息的安排。那就是说呢，我如果做的作为一个统一的计划来讲呢，我不可以代人家去决定这些东西的嘛。那譬如很简单举个例，按揭证券公司这样的，那如果是那个是按证下面一个担保的贷款，那我要做一些这样的安排呢，我必须要得到按揭证券公司的同意啦。那你知道逐个这些机构去跟他谈也都可能要需时啦，那按证也都会可能想，咦，同你这家银行咁做，其他銀行嘅做法又點呢？咁呢個時間會好長啊！咁但係就唔想俾市民大眾覺得，哦，行運嘢都係即係慢慢傾、慢慢做。咁 所以自己銀行可以決定嘅咧，就先推出咗先啦。如果其他嘅，我相信可以陸陸續續再同其他機構去傾嘅。但係呢個階段，我即作為一個馬上進行嘅舒緩措施咧，我就唔可能再慢慢等咯。 嗯，明白。另外亦都有啲嘅傳媒咧，即刻就計數啦。就算我哋用一個還息不還本咧，如果我係屬於一個供款初期嘅人士咧，其實到最後，我俾銀行嗰一筆嘅利息咧，應該會比我原本要即係本利都還咧嗰一啲嘅利息咧係多嘅喎。 利息呢個考慮呢，我相信大家就純粹從咗以為銀行會唔會其實冇蝕底到啊。咁但係呢，我諗大家供過樓嘅都知道呢，其實供樓初期呢最緊要就係嗰個供款壓力要細，所以點解我哋鍾意做年期會長呢，譬如20年嘅供款同30年嘅供款，其實30年供款可能供出嚟呢多咗成百幾二百萬嘅利息。咁但係我哋點解要拖長呢，就係話可以喺初期我哋嗰、那個壓力細啲啦，當譬如個工作更加穩定，你有啲升職加薪之後咧，咁你會有更好嘅供款能力嘅時候咧，其實你又唔介意供多啲嘅。咁而且我哋香港嘅按揭一個特點咧，其實好多人都係供五到七年就還提早償還呢啲貸款添，所以最緊要反而係供款初期嗰陣時咧，能唔能夠即係舒緩到嗰個壓力？咁儘管咧可能初即係供款頭一兩年嗰啲咧，嗰、那個利息支出咧係相對大，本金嗰個部分係細，但係無論如何咧，因為有個本金嘅即係減免咧，咁或者叫做延後咧，咁大家喺短期內都會有我諗有一定嘅百分比啦，咁睇下佢個按揭係點啦，可能有2-3% 咧係供少咗咧，都可以令佢喺呢段時間咧個財務壓力可以減少啲咯。 嗯，你哋有冇業界有冇估計咧？究竟會有幾多嘅客户會做呢類還息不還本嘅咁樣申請或者安排咧？ 我哋就冇做到一個好確切嘅估計嘅，咁但係我哋相信咧，而家無論係即係我頭先講嘅飲食啊、零售業界啊、旅遊啊、酒店啊呢啲咧，今日都聽到好多業界嘅議員講咧，就嗌曬救命噶啦。咁就如果有呢啲咁嘅計劃推出嚟咧，佢哋都會好積極咁申請。咁除咗個人之外咧，譬如好似舉例就係譬如旅遊巴嗰啲公旅遊巴嗰啲單頭車主啦，咁佢哋話個旅遊巴而家又唔值錢啦，又冇生意啦，咁但係佢繼續要供錢。咁如果佢可以同銀行申請到個還息不還本，譬如係六個月到九個月，甚至一年嘅話咧，咁就可以令到佢哋就唔需要再擔心呢一方面，咁可能就可以繼續出糧俾啲員工啦，又或者咧係轉移去點樣諗改善嘅經營環境嘅一啲其他嘅措施咯。 係嗱，陳振英金管局就話咧，鼓勵其他嘅銀行咧都考慮採取類似嘅行動。咁而銀行公會咧，亦都係鼓勵會員銀行咧，按照金管局嘅指引啦，積極研究同埋推出咧唔同嘅金融服務支持措施嘅。你有冇喺即係行內咧聽到有冇啲咩風聲咧？嚟緊其他嘅銀行業界仲會有邊類嘅措施會推出咧？ 我估咧，其實咧，中銀香港推出呢五個措施咧，基本上都係照顧曬各類型噶啦。但係咧，因為每間銀行咧，佢個叫做重點產品唔同啦，我相信咧，我好深信咧，其他銀行都會效法嘅。但係因為佢哋平時做貸款嘅重點唔同咧，大家可能會喺佢做嘅貸款類別裏面咧諗一啲新嘅即係舒緩措施都唔定，譬如有啲係做的士為主啊，做商業車嘅貸款為主啊，有另外一啲咧又可能係做商業嘅按揭為主。咁你話有咩新意咧？我諗其實就唔會話走得出呢個範圍裏面。第一就係即係先還息，暫時唔需要還本啦。第二個咧，可能甚至做一個徹底嘅債務重組啦，將個貸款咧個還款計劃咧完全改變咗佢啦。咁另外咧就係喺呢個期間，譬如啲申請嘅手續費啊，一啲貸款嘅手續費啊，甚至罰息咧，都去做一啲豁免，全部或者部分嘅豁免等等啦。咁我諗都係主要都係咁去幫助到呢啲個人或者係企業咯。 好，明白。喂，多謝曬你，陳振英，有機會再傾過。陳振英係嚟自金融界嘅立法會議員。1872-31有聽眾楊先生啊，楊生你好。 係你好啊。 係有咩睇法，楊生？ 冇啊，我都係供緊樓嘅。咁其實都支持呢一個還息先，因為供樓咧，其實我首先個經驗啦，我第一層樓就係喺坑口區98年買嘅。 咁當時我收到張帳單咧，就係、是我月供$18,000，咁$15,000咧係利息嚟嘅，咁呢個得$3,000+咧係呢個本金。咁其實頭嗰十幾年咧，供樓知噶啦，你係先還息先嘅。咁而家佢呢個措施咧，因為我本身都係就係、是、今朝嗰間公司裁員其中一名。 哦，航空業嘅咧，屬於 你好過塌訂將層樓攞出去，即係做遺主盤咯。咁呢個措施 OK 嘅係。 即系你系今日啱啱受到一啲嘅措施所影响嘅人士嚟嘅，咁所以 其中一名裁员嘅一个职员系咪咧？系咯， 系咁即系嚟紧你都可能会有啲财政压力噶咯，系咪啊？ 还息就冇问题。 系吓，咁嗱，如果你还息嘅话咧，其实有啲都系头先都讲到啦，即系当然话喺个借钱初期咧都预计系会还息先嘅，咁但系如果计落条数咧。大家比銀行嗰條數係真係會多咗一啲喎，但你都覺得都可以渡過到個難關先。 你冇辦法，我哋打工仔嗰啲，我層樓係按咗俾銀行呢一個25年啦。咁你還息，咁你都好過你趕住我啦，係啦。 明白，即係總之頂住先啦。 係啦，頂住先係啦。 好理解，多谢晒你啊，杨先生吓，咁啊，杨先生作为一位供楼人士啦，都觉得起码暂时整住唔好成为银主盘咧，都系另一个选择嘅。咁当然我哋跟住落嚟都关注啦，到底银行业界咧仲有啲其他嘅咩措施咧，可以帮助到一啲嘅市民嘅，尤其是而家似乎个疫情咧都仲会延咗一段时间，咁究竟嚟紧会点样影响我哋嘅经济咧？咁啊，大家留意一下啦，有5:30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方若南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即将在政府总部地下演讲厅举行记者会，预料公布午夜起实施的强制检疫安排。政府向各部门主管发信，邀请现职和已退休政府员工担任义务人员协助抗疫工作。公务员工会联合会总干事梁筹庭话：收到啲比较热门嘅部门，例如卫生署同社署等文职人员表示，有上司催促佢哋参与，但佢哋担心自己欠缺护理意识，担任呢类工作期间会受到感染。梁筹庭话：如果系自愿性质参加，佢觉得无可厚非，始终系非常时期，喺政府缺乏人手情况下可以协助到政府。但認為防護設備一定要足夠，而當中部分工作，例如送飯和護送物資等，可能接觸到懷疑受感染人士，所以政府必須提供充足的防護裝備。政府發言人說，就社交媒體流傳有政府部門強迫員工參與抗疫的義務工作，有關傳言全無根據。發言人說，因應疫情嚴峻，政府希望部門能夠鼓勵員工和已退休的公務員以自愿性質參與對抗疫情的義務工作，處理一些運作需要的支援，而並非處理醫療或者專業工作。發言人又說，在工作許可情況下，部門會借調自愿參與義務工作的員工到衛生署、民政事務局和其他部門和社會福利處。在內地率先公布武漢有疑似肺炎的醫生李文亮，因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死亡，終年34歲。在北京，國家衛健委新聞發言人宋樹立在下午的記者會上對李文亮去世表示深切哀悼，向他的家屬表示誠摯慰問。他說，防控形勢依然嚴峻複雜，需要全社會更加關心關愛醫護人員，團結一致共克時艱，堅決打贏疫情阻擊戰。國家監察委員會經中央批准，決定派出調查組前往武漢市，就群眾反映涉及李文亮的有關問題作全面調查。央視的網評說，李文亮遭遇暴露一些地方在重大突發事件應急管理中存在問題，值得深刻反思，哀悼和紀念李文亮，不只是要感謝他的善良、英勇與犧牲，更要从事件中吸取教训，亡羊补牢。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6-20度，吹和缓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早上清凉。下周中期天气和暖潮湿， 现时温19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今日的记者会由政务司司长和律政司司长联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保安局局长、民政事务局局长、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食物及卫生局。 大家收听的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即将为大家转播在、政府总部所举行的由政务司司长张建宗主持的记者会，亦都有其他的官员呢是出席的，包括了是律政司司长。我们一起呢可以去现场听听啊。 各位传媒朋友，各位市民，大家好。首先多谢你们出席我们今天的一个记者会。看到我们今天呢是有两位司长，有六个，有六个局长，还有处长，还有副秘书长的。今天我们实际上要跟大家汇报的是相当多的项目。首先我想讲讲先，就是首先我想向大家强调一样东西，就是香港的主要的食品，包括米、蔬菜和日用品，目前是供应正常的，并没有来货不足这个问题存在，市民是不用担心，亦都不需要去抢购，造成一个超卖的情况。供应商呢，大家留意到昨天和今天都陆续出来讲，是澄清了是货源是充足的，所以大家真的可以放心。呼吁市民呢不要輕信啲謠言。在最新的疫情情況方面，根據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的資料，直至到今日是上午九點鐘為止，世界各地不包括內地、不包括澳門和香港，至少有233宗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個案。內地方面，根據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的資料，直至到去昨日午夜12點為止，內地的個案總數是 31,161 宗，增加了3,143 宗的個案。其中 22,112 宗是出現在湖北省， 1,018 宗是在廣東省的。香港方面是最新的數字，是直至到我們今天晏晝兩點鐘為止，最新數字是有這個確診個案是25宗。確診個案是25宗。我一定要講明呢，就特區政府我們一向是根據專家的建議應對迅速轉變的感染情況。我們採取了一個全盤的防控的策略，採取了一個具體措施，對感染者我們是及早識別、及早去檢疫、及早隔離治療，同埋係顯著咧減少人口流動同埋社交接觸嘅措施，同埋咧我哋會按疫情咧不斷咁樣咧係改善防控嘅工作，絕對咧係冇坊間錯誤解讀咧認為擠牙膏呢一樣嘢。呢個政策咧亦都係同2003年咧應對沙士疫情咧個經驗可以講係吻合嘅。咁簡單嚟講，啲措施包括咧，我同大家温故知新。第一是及早識別，根據現在的情報準則，醫生如果發現任何病人出現發燒或者是急性的呼吸道感染症狀或者是肺炎，以及在病發前14日曾經到訪過湖北，亦都或者曾經到訪內地的醫院，或者曾經跟確診的個案在他出現病徵的時候有密切的接觸，一定要通報衛生防護中心作進一步的調查。另外，所有仍然運作的口岸對於入境人士進行體溫的檢查和健康申報。香港國際機場都是實施了出境和過境旅客的體溫的檢測，發燒的旅客是不准登機的。第二部分就是及早的檢疫，以確診的病人有密切接觸的人士是需要到檢疫的設施或者是留在家居接受14日的檢疫。由明天開始，即是2月8日開始，特區政府我們會加強這方面的工作，要求從內地入境的人士，包括香港的居民、內地居民和其他旅客，抵港之後需要強制接受檢疫14日。我會在稍後詳細介紹相關的附屬法例。 第三部分就是及早是隔離治療的，就所有懷疑和確診個案，醫管局會即時安排病人接受隔離的治療。醫管局公立醫院實驗室亦都在2月1日開始提供一個快速的測試，盡快確定病人是否受到感染，這個是有助病人隔離安排和提供適當的臨床的治療。第四方面就是指定的診所，因應我們出現本地的感染個案，社區裏面有感染機會是增加了的，醫管局已經是開設了指定的診所作好準備。同時公立醫院的急症室也會繼續是接收和跟進高危和符合衛生署情報準則的懷疑個案。同時特區政府也多管齊下，大家都很清楚，我們大幅減少內地和香港的人口流動。這些措施包括：一是禁止湖北居民和那些在過去14日是到過湖北省旅遊的人士，這個是香港居民除外入境的；第二就是暫停香港去武漢之間的航班，以及分階段將香港和內地其他城市之間的航班數目是減一半；第三就是暫停廣深港的高鐵香港段和城際直通車的所有服務；第四就是減少了跨境巴士、穿梭巴士和渡輪服務；第五就是現在除了有三個國際，除了香港國際機場、深圳灣和港珠澳大橋三個口岸運作，只剩下三個，大家都知道了。最後就是內地當局也暫停發放這個團體的旅遊簽注和個人遊的計劃。這些措施成效是顯著的，自從政府在1月3日、30日開始分階段我們關閉啲管制站之後咧，係大幅下跌。咁啊，稍後咧，保安局局長咧同大家會交代一啲數字，特別係呢啲內地人來港嘅數字同埋香港居民嘅數字。喺減少社交接觸方面咧，特區政府都宣布咗幼稚園、小學、中學停課到3月1號，以及相關嘅應變方案，例如取消或者延遲公開考試等預備嘅方案。政府亦都係實施咗公務員咧在家工作的安排，直至到這個星期日1月9日。根據最新的疫情的情況，我們是在這裡公布政府這項的在家工作安排會延長一個星期到2月16日。在未來這兩個星期，政府所有的諮詢和法定組織亦都是不會開會的，因為很多外面的來的成員在這裡，也呼籲僱主是彈性處理員工上班的安排，盡量減少市民之間的接觸，這點是十分重要。政府同時會繼續密切監察疫情的發展，在聽取專家意見和考慮到香港實際情況之後，我們會毫不猶豫地是推出所需的措施，因時制宜。面對嚴峻的疫情，政府希望市民同心團結，放下分歧，共同為香港打贏這場的抗疫戰。在最新發展方面，根據醫管局評估，我們本港已出現了本地感染個案，大家都知道。基於疫情的發展，正如行政長官在星期三就提及，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也今天是開了一個特別的會議，是根據《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的，即是香港法例第599章的權力，訂立了若干到港人士強制檢疫規例同埋預防及控制疾病披露資料嘅規例兩條嘅附屬法例，以更果斷咧同埋嚴厲嘅14天強制檢疫嘅措施咧，係應對最新嘅情況。嗱，我想強調咧，接受呢啲強制檢疫嘅人咧係冇病徵嘅，同時咧唔係非緊密接觸者。亦都係有衛生署嘅人員咧，同佢不時咧保持咗聯絡，差唔多每天都有聯絡嘅機會。我哋嘅措施就係防範於未然。我呼籲咧呢啲人士咧，應該係特別喺家中檢疫嘅人士咧，係本住一啲社會嘅意識、公民嘅責任，充分合作、自律。我哋共同努力咧，係同心係抗疫。咁任何違反規例咧，嘅入邊嘅要求嘅人士咧，係屬於違法嘅。咁如果係入咗罪嘅話咧，係最高係 罰款咧係25,000元，入獄咧係6個月嘅。咁我想強調咧，就係呢個係一個係好重要嘅措施。咁稍後咧，食衞局局長同埋係副秘書長咧，同大家會詳細嘅介紹。我想指出，訂立呢個規例嘅目的咧，就係進一步減少兩地嘅人流。因此咧，任何豁免安排咧，都係要宜緊不宜鬆，我哋要從嚴去處理呢件事，同埋盡量以簡單咧、清晰同埋係有效嘅方法咧去執行嘅。所以咧，若干到港人士強制檢疫規例咧，只考慮向4類人士咧提供豁免啫。咁第一類咧，就對供應香港正常運作或者香港人嘅日常生活嘅物品同埋服務嘅。第二就是對政府事務運作咧係屬必要嘅。第三就是對保障喺香港人嘅安全同埋或者健康或者處理公共衛生緊急事態咧係屬於必要嘅。最後咧就係鑑於有關個案嘅情況咧極其特殊咧，喺其他方面咧符合我哋香港嘅公眾利益係相當嚴謹嘅尺度。為咗確保物資咧唔受影響咧，例如使用陸路口岸跨境貨道嘅跨境貨車司機咧，抵港嘅客機同埋貨機機組人員咧、貨船員咧、漁船嘅船員咧等等咧，即係佢哋同埋履行與政府相關運作嘅人員咧，可以獲豁免呢個14日嘅強制檢疫。但係我想強調，衛生署會要求呢啲人咧進行醫學嘅監測，需要咧戴口罩同埋每日咧量度體温，向衛生署咧係呈報嘅，即係有一定嘅監察。但我再次強調咧，呢項規例咧係唔會影響內地對香港嘅貨運，亦都唔會影響任何我哋嘅主要嘅食物同埋日用品嘅供應，所以大家係唔需要擔心，亦都唔好輕信啲謠言。最後咧，我想講講咧，就公立醫院過去一個星期咧，每日都有幾千名嘅醫護人員咧係缺勤嘅，緊急服務咧係受到嚴重嘅影響，當中包括癌症嘅手術啦。剖腹分娩的手術、放射治療、化療服務，甚至新生嬰兒深切治療部和急症科，有些醫院甚至需要關閉這些急症的病房。我呼籲所有缺勤的醫護人員盡快返回工作崗位，以病人的福祉為依歸，是履行醫護的天職。特區政府亦都感謝所有一直緊守崗位的醫護人員，同埋是為有醫療服務需要的市民服務，同亦都多謝嗰啲義工，很多義務的醫生護士咧，亦都係主動係協助呢個醫院的運作嘅。咁我而家呢個時候咧，我就想首先請保安局局長講一講嗰啲最新嗰個過境的數字。 自從政府在1月30日暫停了6個口岸管制站，以及在2月4日再暫停另外4個管制站之後，我們可以看到出入境的人數是不斷下跌的。由措施生效前到前日，即是2月5日，整體的入境人數呢大約是58,784，是下跌了75%的。香港居民的入境人數是下跌77%，內地人士的入境人數下跌68%，其他人士下跌是50%。在昨天，即是2月6日的出入境人數是唯一一日出現上升的，總數大約是145,000人，較前日上升是30%。陸路入境的人數是51,550人，是上升近1倍。昨天是唯一一日上升，我們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不同的人士在明天強制檢疫14天這個措施生效之前回來香港，或者相關的人士離開香港，又或者即日來回去辦理一些事情。我們相信在強制措施明天生效之後，進出香港的人數會大大減少。政府已經準備了大量的人手，包括港口衛生科、入境處、警隊、民政處以及其他不同的支援部門等等，去執行新的措施。 同時機場的緊急應變中心、邊境聯合指揮中心、緊急事故監察及支援中心以及緊急事故交通協調中心亦都會同時運作，密切去監察整個流程的執行情況，以即時作出應對。多謝司長。 請陳小姐教授講。 好，多謝司長。各位傳媒朋友，剛才咧都聽到政務司司長咧就講咗咧，我哋今日嚇尤其是係我哋呢一個家居檢疫嘅一個法律嘅框架。咁現時咧香港剛才都提過啦，係有25宗嘅一個確診嘅個案。大家理解啦，當中咧其實有5宗咧係呢個確定係屬於本地感染嘅個案，咁而相關嘅病人咧係喺潛伏期入邊咧都冇一個外遊嘅記錄嘅，咁亦都未能夠揾到咧係明顯嘅病源，咁所以近日新增嘅個案咧中咧本地嘅感染咧係比例咧係越嚟越高，咁而確診嘅病例嘅家庭群組咧都係比較明顯。咁所以顯示咧，家庭入邊嘅傳播風險咧都係高嘅。咁因此咧，我哋都需要咧係加強檢疫嘅措施，以便咧係更進一步去減少社交嘅接觸，同埋咧係防止咧病毒喺社區入邊咧係擴散。咁我亦都想首先咧講一個一個新嘅一個措施。咁呢個措施咧就係都係其中一個減低社區感染嘅方法。咁就係咧一啲嘅懷疑嘅個案咧，同埋係確認嘅個案嘅患者咧，大家都知道咧係需要提供咧一個準確嘅資料嘅。因為如果唔提供準確嘅資料嘅時候咧，其實我諗醫護人員咧都唔能夠準確到咁樣係去判斷到嚇佢嗰個病情。咁此舉咧，不但咧係會保護咧患者嘅接觸者，亦都係保障咧醫護人員，以至到整個社會嘅安全。咁為咗協助醫護人員診斷同埋識別個案咧，醫院管理局咧由琴日開始咧，就係得到入境事務處嘅協助，去確認病人咧係有冇出入境嘅記錄。至於檢疫嘅安排咧，喺預防同埋減少病毒傳播咧，政府一直都呼籲市民係盡量減少喺香港境內嘅人流啦，同埋社交接觸。咁至今咧，因應面對唔同健康風險嘅人士咧，開始咗不同層面嘅檢疫安排。首先咧，政府現時咧係共有3個檢疫中心喺度運作。並由星期二，即係2月4日咧開始咧，係推出咗強制家居嘅檢疫安排。咁呢啲嘅措施咧，都係針對曾經同一啲確診者有緊密嘅接觸啦，或者咧係過去14日內咧曾經到訪湖北省，但係咧冇出現病徵嘅人士。咁但係另外咧喺星期三，行政長官喺2月5日亦都宣布咗將對從內地入境的人士是實施強制檢疫14日的一個措施，預計會進一步壓縮香港和內地的跨境人流，亦都減低疫情傳入和在社區傳播的機會。新措施將會由今晚午夜，即是2月8日凌晨生效。就住呢個實施嘅對象方面咧，所有係從內地入境嘅人士，包括係香港居民啦、內地嘅居民啦，同埋其他國家嘅其他地區嘅旅客，抵港後咧都需要咧係強制接受檢疫14日。喺抵港前14日曾到訪內地嘅人士，就算經其他地方入境咧，亦都係包括在內。所以我必須強調咧，呢啲人士咧喺入境嘅時候咧，都會通過體溫的檢測，同埋咧係並沒有病徵，否則咧出現病徵嗰啲人士咧係會交由衛生署港口衛生科咧係另外處理嘅。根據衛生署嘅評估咧，呢一類需要檢疫嘅人士嘅風險咧係較低，所以咧可以喺家中接受14天嘅強制檢疫。咁而家人咧亦都唔需要強制檢疫嘅。需要檢疫嘅人士咧必須喺任何時候咧都留喺家中，戴上口罩，並禁止離開香港。任何違反規例的要求即屬違法，一經定罪，最高的罰款是25,000元，以及是判監6個月的監禁。 而實施的安排方面，一般來說香港居民會在家居進行檢疫，如果是非香港的居民，如果是已經安排了入住酒店或者其他的住所，他們將會在有關的酒店或者住所是接受檢疫的。若果接受強制檢疫的人士在香港是無法安排入住一些地方，即將政府安排的暫住設施是會進行檢疫的。政府亦都是向每一位是需要強制檢疫的人士發放一個信息包，亦都是指示有關良好的個人衛生和環境衛生的一些資訊，還有與家人和朋友的接觸是減到最少，以及是每日填寫甲附的一個檢查的項目清單，記錄體溫和症狀。在檢疫的期間亦都可以請親友代為供應每日的食物或者是必需品，如果有需要是社會福利處是可以提供協助，而民政事務處總處亦都會在18區設立是分區的熱線作聯絡。我們再重申，受檢疫的人士是沒有任何病徵，健康風險是相對較低，最重要就是受檢疫的人士是自律，在檢疫的期間做好個人衛生的防疫工作。我們亦希望再次強調，這一套的措施的目的是減少內地和香港跨境雙向人流，從而減低疫情傳入和在社區傳播的機會。因應新推出的檢疫安排，衛生署的人員亦都在口岸那裡是協助抵港的人士辦適所需的進行檢疫的一些安排，而抵港人士呢都是需預留較長的時間呢是等候或者是進行有關程序的，咁過程咧或多或少咧都會為大家帶嚟一啲不便，咁希望大家可以諒解。咁面對嚴峻嘅疫情咧，亦都希望各位市民咧係理解，大家一齊咧係同心抗疫。 好，就請阿鄭副秘書長或者扼要啲講成個流程，等嗰啲媒體朋友知道點樣操作。 或者咧，我從入境前、入境嘅時候同埋入境後，整個強制檢疫嗰個流程，我同大家講解一下。喺法例生效之後咧，就所有進入香港境，無論係陸路或者係經空運，我哋機場入嚟嘅人士咧，就佢喺入境之前，即係話未過海關之前，未過入境嗰個櫃位之前咧，我哋就會有唔同嘅信息，係希望清楚向你哋向呢啲嘅人士説明咧。他們入了境之後就會被接受一個強制檢疫14天，亦都會跟他講清楚後果，就是在入了境在這個強制檢疫令生效這段時間就有14天是不能離境，即是不可以離開香港。另外就是他會被強制就在這個居所那裡逗留14天是接受這個檢疫的過程。當然觸犯的就是剛才司長局長有提的，就入獄6個月是一個刑事罪來的，就罰款就可以去到25,000元。那在入境的時候，如果入境的人士剛才保安局局長說了，如果他那個入境的簽注不夠14日，那會怎樣呢？他將會被拒絕入境，所以就不會存在他的簽注得7日咁樣，咁你咧就強制14日。喺入境之後點樣咧？入境之後咧就其實佢喺入境嘅時候咧，我哋已經會簽發咗嗰個強制檢驗令噶啦。個強制檢驗令咧就要去一定要去填寫咧，就係佢嗰個住所或者居所嘅地址。咁就清楚咧，就係如果當然好多香港居民本身咧就係香港有家居嘅。咁咧就會進行呢個家居嘅檢驗。非香港居民，如果佢係有訂咗酒店，又或者嚟到咧係住喺朋友或者本來親戚親屬嘅家居咧，就可以喺酒店或者呢啲家居去接受呢個檢驗。但係當然咧就係要得到呢個政府嘅授權嘅人士咧同意，佢先至可以咁樣做。如果有香港居民，又或者是非香港居民， 佢話我冇地址，不能提供地址，或者佢即係揾唔到地，揾唔到居住嘅地方，咁樣會點樣咧？就政府咧就會安排一啲臨時嘅住宿設施。其實喺嗰啲住宿設施咧，就差唔多可以咁講，係一啲禁閉式嘅一啲嘅營地嘅設施。咁就喺嗰度咧，就14日。咁當然啦，呢啲人士咧，頭先局長有提啦，就我諗要強調咧，就呢啲冇病徵，亦都非緊密接觸，又冇發燒。嗱，其實喺入境嘅時候已經探咗熱，佢又冇發燒。咁喺個期間，如果佢發現病徵或者佢有啲唔舒服，會點樣咧？喺個期間咧，我哋設立咗兩條嘅熱線，一條咧就係衛生署嘅同事嘅，咁就會如果佢有啲乜嘢身體上嘅問題啊，需要喺呢度諮詢咧，就可以即係透過呢條熱線。另外一條熱線咧，就係佢喺檢疫嘅期間如果佢真係有啲咩特別嘅需要，因為呢度咧可能有啲情況譬如佢獨居咁樣，咁咧就呢個咧就會透過社會福利處咧就提供一啲嘅協助。嗰、那個檢疫令咧就係、是、賦予政府咧就施加一啲條件嘅，咁呢啲條件可即係會包括啲乜嘢咧？例如頭先局長所講，佢每日都要探熱，每喺佢家居嘅時間咧就需要戴口罩。 大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哋刚刚为大家转播紧咧政府嘅记者会讲述咧系有关于强制隔离所有由内地入境嘅人士强制隔离十四日嘅相关安排。先听一节六点钟新闻报道。 团五大跌幅股份：万家集团股权、斗盟科技、神通机械人教育，系神通机器人教育。脑动科技和白田石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64， 日元 109.76， 瑞士法郎 0.976， 澳元 0.668， 加元 1.331， 新西兰元 0.642， 人民币 6.999， 英镑对美元 1.294， 欧元对美元 1.095。 港金报14,510元，比上日收市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8.83美元，卖出7569.58美元。港汇指数107，升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近龙翔道桥面。咁路面方面咧，喺九龙区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咧，来往方向咧交通都系繁忙。咁而观塘道东行去油塘，近住裕民坊一段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嘅交通咧都系比较繁忙嘅，车龙排到近宏里大楼。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喺新界沙田围路去大围方向，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一段咧比较车多。另外喺封路方面提翻大家啦，沙田嘅大涌桥路受到爆水管影响，而家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住沙田第一城嘅全线仍然系封闭，咁原本经过嗰度嘅巴士路线咧都需要改道行驶。咁最后提提大家港铁啦，咁而家东铁嘅罗湖同埋落马洲站咧仍然都系关闭，东铁线嘅列车服务咧只系来往红磡至到上水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揸车时遇到紧急车辆要怎样路先啱呢？ 好简单啫， 先保持冷静，留意路面情况，千祈唔好突然停车、转向或转线。如果紧急车辆喺你嘅车后边，你就要驶去旁边嘅行车线。如果当时正驶近十字路口，即使系绿灯，都要减速或停车。遇上紧急车辆迎面驶嚟，就要减慢速度或者停定。记住，你让一步，紧急车辆更早到步。 明白晒啦。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傍晚嘅六点，接近咧系六点四十分嘅时候啦，六点三十九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星期五嘅呢个时段咧，我哋亦都有资深传媒人啦，同我哋咧总评一周时事嘅。今晚直播室入边咧就有潘少权及胡丽云喺度噶，两位好。咁啊，嗱，继续咧，我哋都系讲有关于疫情嘅情况啦。咁啊，不如先讲讲啦，就喺刚才咧政府举行嘅记者会入边咧，其实个记者会而家都仲系进行紧嘅，就公布咗咧有关于喺嚟紧嘅星期六嘅凌晨，即系今晚嗰午夜之后咧，就会生效嘅一条嘅相关条例，所有由内地入境嘅人士啦，都需要咧系强制呢个检疫咧14日噶。嗱，咁啊，如果根据这个措施，只有四类人是可以获得豁免的，包括了他们是譬如供应这个货物来香港，另外就是他们和政府的事务运作是必要，也都是处理公共健康是必要的人士，或者一些极其特殊的个案而又符合公众利益的人士才可以得到一个豁免的。究竟这些人士来到香港之后，那个检疫安排是怎样做呢？如果他是香港人，他就需要留在家，就戴上口罩，他家人是不需要隔离的，但他必须要尽量减少跟家人以及朋友的接触，并且当局会给一个资讯包他，也都要他们每日填表去申报一些关于体温等等的状况。如果咧佢係非香港嘅居民，如果佢喺香港有酒店或者有住所嘅時候咧，就係喺翻嗰啲嘅地方咧進行檢疫啦。但係咧，如果佢喺香港冇一個即係叫落腳嘅地方咧，就由政府安排嘅一個暫住設施入邊咧進行檢疫啦。咁啊，嗱，呢個咧亦都係一個即係刊憲啦生效嘅一條條例嚟嘅。咁如果咧係違反嘅話咧，可以罰款咧係25,000元同埋入狱6个月嘅，咁最主要咧，大家又关注啦。政府就话会突击抽样检查，咁啊呼吁咧检疫人士同埋佢嘅家人咧系自律。咁但系譬如嗰个突击嘅咧点样做咧，可能呢个大家咧会比较关注一啲。电话号码18731，大家点睇咧？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首先讲讲啦，即系刚才公布嘅措施，啱啱嘅消息嚟嘅啫。有冇啲乜嘢嘅疑虑啊？大家或者觉得佢系咪已经都相当之齐全咧？潘少权， 起码到发展到今日，如果其实呢一种安排应该早喺即系10日前，甚至过年前应该去推行。即系而家做，你都唔可以话佢冇做，只不过真系好迟。咁但系呢种做法咧，其实仲有冇一个效力咧？咁我相信做点都好过冇做，所以亦都会有个效力。但亦都因為咧，佢每一次都係即係做少少做少少咁樣啊。咁啊，當然啦，正話張建宗自己就唔承認自己係即係政府係擠牙膏啦。咁但係無論如何咧，就喺我哋眼中都係一個好似你唔係擠牙膏咁，你咪就係即係做得唔夠徹底咯。咁大家都明白就係有好多香港人係 即係來回於中港兩地嘅。咁究竟我哋係解決呢個問題嗰陣時，我相信政府佢自己點解會拖咗咁耐，先至肯下決心，但到今日都仲未能夠做到完全封曬成個即係所謂封關咧。咁其實我相信就考慮就係話，好多香港人都因為兩地走啦，可能上班，可能翻學，咁因此咧就採取一個即係比較寬鬆嘅做法。但係其實大家應該要明白咧，這個疫情咧，佢嚟得咁急。同埋我哋經歷過沙士啊，所以咧即係恐懼咧係好難叫人哋你唔好驚啦咁啊。咁咩叫唔好驚咧？係咪啊？即係叫做戴咗口罩你都好擔心，仲要教人點樣去洗口罩啊，保護個口罩。其實就係因為我哋大部分人咧都係冇一個好即係唔係一個專業嘅即係有專業嘅醫學常識咧。咁所以只係可以用所謂我哋叫 common sense 嘅普通常識去睇。咁所以政府喺處理呢陣時咧。在最早期呢其實他真的我覺得他自己走出來講嘢，所以很多即是第一陣我都可能會講到呢、就是其實他自己自說自話。到現在呢他就每一句說話差不多就話哎我們根據疫情和專家的建議。咁啊啱㗎喎，你係即係你冇專家建議，你事實上我哋作為一般嘅人，咁點界定嗰個係嚴重定唔嚴重呢？係咪？即使嗰啲專家或者係醫生，佢哋梗係用最壞嘅可能性考慮嘅，係咪？佢梗係最擔心嘅，所以你同個專家，你諗下問個醫生，個醫生同你講，任何手術都有風險㗎，咁啊，咁其實風險可能係5%，因為係50%咧，佢都要講俾你聽，因為佢醫生嘅訓練，作為一個專業人士，佢就應該要咁樣講。但係作為一個通才或者作為一個通，即係叫做官員咧，你喺處理呢啲情況裏面咧，其實係好，即係你一定係要相信個專家，即使你可能係話佢初頭做得唔夠好，或者係。收到的信息是怎樣呢？就是因為這麼恐懼、這麼亂，大家呢就變成呢，你會發覺上星期沒有搶米的，為什麼今星期搶米呢？上星期是搶口罩而已，是不是？那你想想，昨天連廁紙都沒有了，即是什麼都沒有了。即是你可以想想，就是因為政府你發放的信息，你不夠肯定，亦都因為你的手法不夠狠，那你說出來就不夠肯定，而市民所睇到你嘅就係每兩日三日你又會做一啲，每兩日三日你又做一啲，咁佢唯一可以點諗啫？你有冇嘢瞞我㗎？你有冇呃我㗎？佢對政府冇信心，佢自然聽容易相信謠言啦，係咪先？咁而你政府面對謠言嗰陣時，你又冇一個權威，亦都冇方法去盡快話俾市民聽，根本冇呢個歧視嘅咁樣。咁你只係會害死啲市民嘅啫，係咪？ 係嗱，1872/31，大家點睇呢？特別係剛才所政府所公布嘅一個隔離令咧嘅執行嘅細節啦，大家有冇啲咩嘅睇法呢？可以打嚟1872/31同我哋傾下啦。我諗頭先亦都講到一點啦，就係特別都關注咧，即係政府佢屢次強調啊，而家咧需要因為呢個隔離令而需要咧，即係隔離嘅人士咧，其實係都係屬於一啲低風險人士嘅，因為佢哋並冇。冇任何病徵嘅，如果佢哋有病徵咧，其實佢哋喺入境嘅時候咧，已經係會交咗俾港口衛生局咧嗰度處理噶啦。咁而家呢批人士咧係冇病徵嘅，係屬於低風險嘅。咁所以咧，為咗即係一個即係安全嘅緣故啦，咁所以亦都係要求佢哋咧做一個嘅檢疫嘅工作啦。咁但係亦都強調咧，就希望佢哋能夠自律嘅嚇嗱。咁啊，雖然咧話政府會係抽樣咗一個突擊檢查啦，咁但係譬如呼籲啲檢疫嘅人士自律，同埋佢哋嘅屋企人自律，即係靠自己。咁究竟大家有冇一個咁樣嘅信任或者信心喺度咧？咁而另外一個咧，剛才記者會入邊咧，我亦都有留意到嘅問題啊，就係、是、潘兆權就話啊嘛，即係而家政府咧嘅做法咧，就係聽下專家講乜啦，咁樣去做啦。咁但係咧，其中一位專家咧，阿梁卓偉咧，其實佢提出一點嘅，佢就話如果喺酒店隔離嗰度咧，似乎通風嘅即係各方面嘅設施咧，都唔係太理想，未必一個理想嘅隔離地方。咁剛才咧記者會入邊咧，亦都都有記者咧，係起碼最少兩條問題咧，係問到喂咁啊，專家都係咁講，但係你而家咧依然係要求啲人喺個酒店嗰度咧做一個隔離咁樣，咁但係似乎政府嘅主要嘅回應都係話依一班係一班低風險嘅人士啦。咁大家點睇呢一啲嘅回應咧？1872/31可以打嚟傾下，胡麗雲點睇？ 首先我就分今日呢一个嘅政府嗰个回应里面，我觉得有好几点都系仲依然系留有好大嘅一个嘅问题嘅。正如好似燕平你仲系讲及到咧，佢话今次嗰啲即系叫做低风险嘅人士，佢哋就靠佢哋嘅自律嚟到去即系叫自己嚟到去情报佢体温啊等等嘅嘢嘅。但事实上嘅里面，我哋都见得到咧，就系呢一个嘅病毒其实好特别噶嘛，佢系可以匿埋一段时间，佢唔会系呈现咗一个嘅特征出嚟。俾你見得到嘛？第二，即係正常人都即係大家都知得到。如果我冇呢啲咁嘅病徵出現嘅時候，你要我去困喺一個嘅地方、一個空間嘅裏面14 days 嘅時候咧，有家人同你一齊住，又唔可以話叫佢接觸嘅時候咧，即係我好難去理解有幾多個人會係咁乖嚟到去做呢一件嘅事咯， 同埋佢哋喺屋企都应该要戴口罩， 又要戴口罩。我依家戴住口罩，我都觉得辛苦。你话你喺屋企系一个嘅自己嘅地方嘅时候，你话叫即系同屋企人一齐嘅时候，你仲话叫佢戴口罩，我真系百思不得其解嗰个嘅可行性，嗰个嘅即系自律性系点样样。第二样嘢嘅就系话及到就系话到个酒店嘅问题，我谂即系正如梁卓伟佢讲得系非常之清楚嘅一样嘢。在今次事件嘅里面，我哋大家都知得到系会系透过呢一个嘅空气，系呢一个嘅 飞沫，唔系靠空气嘅 飞沫嚟到去咁样嘅传播啦。但系亦都见得到喺医院嘅里面有唔少嘅依家确诊嘅个案，就系、是原本就喺医院里面一般嘅病房里面，都后嚟系被发现到有一个嘅确诊，而引致到嘅就系话到究竟呢一个系咪真系话用一个咁样样嘅冇一个特别嘅一个嘅空调嘅一个嘅设备。嘅地方嚟到去俾呢班人嚟到居住，而能够係可以去减低佢嗰个嘅其他人唔係規範咗喺呢一个嘅 category 里面嘅一啲嘅人，而係受到一啲嘅感染呢，喂，我觉得係好大嘅一个嘅質疑㗎。 但係冇病徵㗎喎，呢批人士係安全考虑㗎咋喎。 佢入嚟嗰时冇病徵啫，唔代表话佢之后唔会话出现㗎喎，大家都见得到都話種呢一種嘅病毒好鬼神怪噶嘛，可以匿埋一段嘅時間噶嘛，啲人都未必會知得到。所以呢一個嘅問題，其實佢依家係危害緊咧另外一啲住喺嗰間酒店嘅裡面嘅一啲嘅人士嘅安危。呢一個嘅責任，政府孭唔孭得起咧？第三件事，佢喺今次嘅裡面，佢話到有四類人士可獲豁免嚟到去強制嚟到檢疫嘛。即係有一啲人，即係大家聽落去都會好明白嘅，但有一啲咩？特殊嘅個案啊，符合香港公眾利益啊！哇，呢啲空泛到大家都唔知係即咩嘢，咁係咪真係代表係一個嘅中央政府高級官員呢？我亦都唔知得到，但我覺得呢一啲嘢係咪真係都可以能夠可以清晰啲去交代呢？另外，佢亦話及到就係話到有啲中港司機啊、客運貨船啊、機組人員啊，呢啲係可以即係亦都可以豁免得到嘅。咁就以方便就係話佢哋能夠可以保持翻嗰個嘅貨運嗰個嘅流轉呢一個咁樣嘅供應足夠嘅日用品貨品俾香港市民嚟到去使用嘅。呢啲咪低温其實就已經係早已經知得到係需要嚟到去俾佢哋有一個嘅豁免，亦都係需要清晰向市民大眾嚟有交代，而唔會話導致到呢幾日出現完搶泥、搶廁紙、搶衛生巾、搶呢一個嘅即係乜嘢都去搶。我真係覺得，我覺得香港點解淪落到一個咁嘅如斯地步咧？呢一個問題，我覺得唔關香港人士，係關乎到就係話到個政府你去思考一個咁樣嘅政策出嚟嘅時候。其实你想嘢想唔想得全备，同时间你俾嗰个信息出嚟，俾唔俾到一个系完整嘅一个信息俾公众知得到，而避免得到有公众有一个嘅好合理地嚟到去忧虑嚟到去做一啲不必要嘅一啲行为咯。 嗱，再补充一下啦，嗰四类咧可获豁免嘅人士咧，包括边四类咧？第一就系对供应香港咧正常运作、香港人日常生活物品及服务嘅人士啦。第二就系对政府事务运作咧属于必要嘅。第三类咧就系对于保障香港人嘅安全啊、健康啊、处理公共卫生紧急事态咧系属于必要嘅人士啦。同埋第四类咧就系有关嘅个案情况极其特殊。 在其他方面符合公众利益的四类人嘅。咁啊，另外咧就政府亦都话啦，为确保物资不受影响啦，跨境嘅货车司机、抵港嘅货机嘅机组人员、渔船人员啊等等咧，系可以豁免咧14日嘅强制检疫，但系咧卫生署会要求佢哋进行医学监测，包括要戴口罩啊，同埋量度体温等等嘅。咁而政府亦都强调啦，而家嘅豁免安排咧已经系宜紧不宜松噶啦。电话号码18731，大家有咩睇法咧？打嚟同我哋倾下。咁啊，不如听听听众嘅睇法先啦。电话旁边咧有位李先生喺度啊，李生你好。 首先讲翻疫情之前嘅问题咧，大家要考虑，各位市民要考虑下，点解而家政府可以系你80-90% 嘅市民嘅诉求而继续自己做咧？就是、因为而家大部分嘅市民攞唔到个控制权啊嘛，咁所以咧嚟紧喺今年4月2日之前咧，你哋各位选民就一定要转翻做功能组别嘅选民，未登记嗰啲一直接登记功能组别，咁变咗喺立法会嘅功能组别咧，你可以赢翻过半数。另外咧喺出年嘅千二选委嗰度咧，可以过半数，于是可以否决中共指定嘅特首候选人。好啦，讲翻嗰个疫情嘅控制啦，嗱，其实好荒谬嘅，好多点嘅。而家譬如你运输嗰啲食物啊、食品嗰啲人，佢又净系嚟香港做一个叫做探热，其实咧可以做多两样嘢噶嘛。咁而家人哋都证明咗你嗰个粪便啦，入边系有呢个病毒啊嘛。咁嗰啲人应该系做探热，做每一日做个粪便检测，同埋做个喉咙嗰叫 throat swab。我谂医护人员会知道系咩噶啦，即系用啲棉花棒喺你个喉咙呢嗰啲去验下病毒。咁而佢哋做完呢樣嘢都唔可以俾佢就咁翻屋企嘅，你要有啲指定嘅地方俾佢住，咁而得嘅，係嘛？嗰個第二樣嘢就係話，講緊佢話而家你哋嗰啲香港人翻屋企隔離，根本就好荒謬嘅。你除咗嗰個叫做飛沫傳播之外，你仲有啲叫接觸噶嘛？咁你一個人翻屋企，有乜可能佢嗰啲地方公共嘅地方唔會接觸到咧？咁你只不過令到佢哋成家人死曬嘅啫。同埋其他嗰啲人，佢又要翻工翻學，即係令到個社會咧，你瀰漫住各種病毒。好啦，咁啊點做咧？其實你迪士尼嗰啲根本你可以封咗佢，租用曬佢做隔離噶嘛。第二期嗰啲你話有合約，咁你咪賠錢咯。錢可以解決噶嘛？呢啲你咁多錢幾萬億係咪？你嘅商用合約嚟噶嘛？ 都唔敢肯定係咪淨係賠錢可以解決嘅問題啊？因為都牽涉到幾複雜嘅合約嘅協議嘅。不過無論如何點都好啦，多謝曬李先生嘅睇法，亦都憂慮到咧，就算進行家居隔離啊，係唔係真係一個有效嘅方法咧？但係政府又再三去強調咧，而家要求佢哋強制檢疫嘅人士，應該咁講，強制檢疫嘅人士咧，其實我哋都係屬於低風險嘅。有陳先生。陈生你好， 啊你好啊， 系你好，有咩睇法？ 我想讲几句咧，就系我想呼吁下香港市民咧，要小心啲去，尤其是去公立医院。点解咧？因为咧，我本身咧就揸开巴士做深圳湾去旺角嘅。咁咧呢几日咧，基本上我转车咧，连饭都冇得食噶啦，已经。因为实在太多人。仲有一个问题呢，每转车呢个个都好似带有病态嘅。成车行一转车呢个个都咳嘅。仲有一个问题呢，好多呢根本呢有啲国内人都计划咗呢落到嚟跟住去急症室嘅。所以呢我希望呢所有香港市民呢自己呢自求多福啦。呢、这个香港政府呢无能呢，我哋希望呢我哋自己市民呢自我保护。尤其是去急症室啦，一定要小心，一定要戴埋眼罩。我依家揸车，我都要戴手套、戴眼罩、戴三个口罩， 即系做防护措施啦。但系你点样肯定嗰啲嘅人士咧，佢系嚟香港去急症室啦？ 有啲我啊听到啦，已经准备喺旺角去讲话，或者系伊丽莎白啦。 系， 因为点解我啊走，净系走旺角线，但系咧每一转车咧。好似交响乐咁，啲咳声咧，比此起彼落，所以咧，我可以话俾你听啦。咁依家我到依家啊，深圳湾嘅人多到你唔信啊！ 系咪1月30日之后咧个人数开始逐渐多啊？即系随住而家啲嘅关口停止使用， 几日都咁多啊？ 呢几日都咁多， 系啊，因为自从佢公布咗之后，真系咁多啊！根本你做唔切啊！ 明白。寻日有冇特别多到啊？ 冇啊，全部基本上日日都咁多人咧。 总之都系多啦。好多谢晒阿陈先生嘅一啲嘅观察啊。其实咧，头先阿陈先生提到嘅另一样嘢啦，就系、是、关于入境嘅人数啦。根据政府嘅数字咧，自从我哋由即系呢个1月30号开始啦，陆续咧有一啲嘅关口关闭啦。咁其实咧嗰个入境嘅数字咧系逐日下跌噶。咁但系唯一咧就系喺寻日咧个入境人数咧系增加咗，系经陆路入境嘅咧系总共达到咧系50000多人嘅，亦都系比前一日咧有所上升嘅。咁佢哋就话即系都呢个可以预料嘅，因为亦都有啲人系有需要趁呢、這个强制检疫生效之前咧翻嚟香港嘛。但系呢个亦都会唔会系带嚟另外嘅一个忧虑，就系、是、之前啊嘅一啲嘅专家嘅忧虑，就系话啲人会趁空窗期赶翻嚟香港咧。 阿特首佢宣布话14日嘅呢一个嘅强制隔離呢一個嘅命令出現之前咧，佢話過噶，佢唔會 expect 喺最尾嗰段時間咧會有咁多人嚟噶，喺個記者會嗰度。我諗今日呢一個嘅數字，我諗佢自己都應該要去檢討一下咯。究竟佢講嘅佢嘅所有嘅想法，究竟係咪超離地咯？ 嗯，嚇，潘少權。 其實呢啲咧，即係有時即係正話胡麗雲都提過咧。其實呢種咁嘅估計咧，其實唔使特首咁高層啊，即係我哋呢啲普通小市民都諗得到噶啦，係咪？即係你諗下，你諗翻你讀書嗰陣時咧，大家都係到最撚尾先趕功課噶嘛。你明明有一個月時間噶，咁點解你揀到最撚尾啊？咁你所有人都係咁噶嘛？呢個係一個人性。咁即係話你其實預呢一樣嘢發生嗰陣時咧，其實你就預咗啲人係會衝翻嚟嘅，係衝關嘅。咁所以正話嗰位先生打入嚟咧，嗰位司機講咧，咁其實我覺得其實應該就係話，究竟今即係究竟係咪真實咧？即係我覺得有時一啲嘢唔可以淨係憑空去想像，或者只係睇到就覺得係應該就係要問，哇！即係如果我覺得我應該叫啲同事就係要追問就係、是，喂，究竟而家即係譬如呢兩日走去急症室睇嘅人。是不是大陆回来的人多啊，是香港人啊，因为是国内。 相关数据是怎样呢？多谢晒有7点钟的新闻报道。 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6到20度，吹和缓东北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早上清凉，下周中期天气和暖潮湿，现时温1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第四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挤塞嘅，车龙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学园街。咁就喺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第四线有意外，车龙排到近学园街。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过了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感受到漆咸道南的意外影响，现在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排到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去到近彩虹村，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近彩虹的金槽，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游泳池。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大致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近富豪东方酒店。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交通繁忙，龙尾牛头角定富街。咁啊，新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湾公园一段咧挤塞噶。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咧，就是、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湾花园因为慢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近葵青路。咁就系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湾花园慢线有意外，龙尾葵青路。其他的路面情况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车多繁忙，龙尾美林村。 之後提提大家咧，喺沙田嘅大涌橋路，因為有爆水管，大涌橋路去大圍方向，近住沙田第一城嘅全線仍然係封閉。咁途經呢一段路嘅巴士路線咧，而家都係需要改道行駛。最後，環保署就提醒你啦，唔好空轉汽車引擎，交通督導員同埋環境保護督察可以向違例嘅司機發出告票嘅。可能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陈善邦商讨佢监护嘅一个月大男婴麦子乐嘅福利事宜，又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郑思恩商讨三岁女儿的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 2892-5325。 怎样洗手才对？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着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香港有关病毒的形势，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 本地传染链已经开始紧啦，最重要将呢个传染链斩断咗佢。如果香港唔采取晒所有切实可行嘅措施，香港可以成为内地有爆发地方一样。如果真系有好犀利嘅爆发，你唔封自己，人哋都封你啦。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咁啊，大家對於咧政府公布啊，係關於由內地嚟香港嘅人士啦，都需要咧進行14日嘅強制檢疫嘅措施咧，有啲咩嘅睇法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啦。咁頭先咧亦都講到一個問題啦，就係發覺咧喺2月6日啊，經紀個嘅即係仍然開緊嘅口岸咧，進入香港嘅人數咧係比起前一日咧有所上升嘅。咁因為而家最主要就係得翻係機場啦、港珠澳大橋啦，同埋深圳灣啦，係進入香港嘅。咁但係如果我哋睇翻咧嗰個嘅入境嘅人次咧，嗱，譬如如果我哋睇依個2月5日啊，內地訪客經深圳灣嘅入境人次咧係2378人，但係咧喺2月6日。就有成4000多人嘅，咁而嗰个总体嘅入境人数咧，亦都系比之前增加咗嘅。咁政府嘅讲法就系话可以理解嘅呢个咁嘅情况，因为即系大家知道有如果你喺呢个星期六嘅凌晨之后咧进入香港咧，你就要进行一个强制嘅检疫咧，系14日啊嘛。咁但系大家点睇呢个咁样嘅情况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另外一样呢也是刚才呢潘少权所讲过的问题，到底呢是不是存在一个擠牙膏式的应对方法？因为呢头先在记者会里面呢，是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呢，他开场第一句呢就是讲香港的食物货品的供应呢是正常的。咁然之后呢跟住他第二句呢就已经是讲緊呢话 香港是我政府絕對沒有用一個擠牙膏式去採取一些的防疫措施，亦都說是跟2003年應對 SARS 的時候所採取的一些措施是吻合的，包括了是及早識別等等的措施。但是我們如果看回即係成個嘅進程啦，就如果喺個關口咧嘅減少嗰個問題上面咧，首先咧其實就係喺呢個1月30日凌晨咧，就首先咧係停咗咧一啲嘅高鐵嘅香港段啦，同埋咧直通車嘅班次，亦都係空運方面咧，內地嘅航班亦都係削減咗一半啦。咁另外咧喺一啲嘅跨境陸路方面咧，亦都係減少咗一啲嘅班次啦。咁然之後咧就到2月4日凌晨起生效咧，就係刪咗羅湖、落馬洲支線同埋落馬洲同埋港澳客輪碼頭咧呢四個口岸嘅。咁即係話咧，剩翻咧得翻即係三個嘅口岸，就係機場啦、深圳灣啦同埋港珠澳大橋嘅。咁然之後咧係去到2月5日，亦都宣布咧暫停埋啟德郵輪碼頭同埋海運大廈郵輪碼頭嘅出入境服務。咁跟住亦都係宣布咧，由呢個2月8日嘅凌晨開始咧，所有由內地嚟香港嘅人士，包括咗香港居民、內地居民同埋其他旅客咧，嚟香港之後都要接受14日嘅強制檢疫。即使佢由外地嚟香港咧，如果14日之前曾經到訪內地咧，亦都係要進行咧一個強制檢疫嘅。嗱，由呢啲嘅日子或者進程睇起上嚟咧，其實真係出唔出是否存在擠牙膏式呢個問題咧？胡麗雲。 我首先回應翻就係正話講及到就係話到究竟嗰個嘅人數上面嗰個嘅，即係呢琴日嗰個嘅遞增啦。正如我正話之前所講嘅就係話到特首佢喺公道話呢個嘅14日嗰個嘅強制檢疫嗰個時候咧，已經係三番四次俾記者嚟到去追問翻就係究竟佢會唔會係製造緊一個空窗期？佢當時佢自己咁講噶，佢會唔會製造一個空檔咧？睇嚟咧係未必啊。佢因為咧佢哋睇唔到，佢睇到咧即使一個口岸嘅整合咧，都唔係話見得到有特別嘅好多人嘅叫做湧過嚟。咁即係我諗，即係其實再次去反映翻就係我哋個特首佢嗰個嘅思維模式係諗緊啲咩嘢，令到大家都即係覺得好匪夷所思。究竟係咪真係一個喺地球，一個喺火星咧？咁至於翻落去，你正話講到係咪即係擠牙膏呢一樣嘅問題咧？其實我真係好呼籲，即係所有嘅香港市民，如果你有時間，你即刻去香港政府新聞處嗰度，你睇翻我哋嘅特首喺呢幾日2月3日打後嘅每一滴嘅佢自己個新聞發布會裏面，佢即係政府新聞處佢做嘅逐字記錄啦。其實你不難會係發現得到，其實你話到佢擠牙膏咩？你可以咁樣講。但我自己我就會好覺得，要睇嘅時候，你一定要去對應翻，就係話到呢個嘅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喺1月25日、2月3日同埋呢一個嘅2月5日定6日先忘記咗，佢喺3次就係開呢一個乜疫情嘅最高最偉大嘅嗰個咁嘅工作會議嘅時候咧，你不難會係發現得到，佢喺當中佢所講嘅一啲嘅嘢，其實係同依家特首佢所推行嘅一啲嘅嘢，其實都幾接近嘅，例如点样呢？在2月3日，习近平曾经讲过，他说要坚持全国一盘棋，要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做到令行禁止。跟住呢，当然啦，他亦都讲得很清清楚楚嘅，就系话到要将人民嘅生命安全咧，同埋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嗱呢啲讲得好清清楚楚嘅一啲嘅信息，但我哋见得到我哋嘅特首佢，即系喺过去嘅一段嘅时间，佢就似乎即系俾人嘅感觉，佢做啲唔做啲，做啲就留翻啲。点解会有啲嘅做啲嘅留翻啲一个嘅状态咧？其实佢喺2月4日嘅一个嘅记者会上面咧，其实都讲得到，呢个亦都系事实。香港系中国嘅一部分，你话佢系咪咁巴闭？佢系可以想点又点咧？其实真系唔得。佢亦都講合到就係話到你涉及到呢一個嘅個山集嘅時候咧，其實亦都係涉及到就係同國內嘅嗰一個嘅 全國公安部嗰邊嘅聯繫，而引致到嘅就係佢亦都更加再清楚地講就話到，同廣東嗰方面咧，亦都要有一個聯控、聯防、聯防、聯控嘅一個嘅聯繫。引致到嘅就係話到，唔係話我呢度山集就得啊，亦都係要上面嚟到去配合嚟到，究竟會唔會山集？好啦，咁點解佢可以較早時？又成功地就係話到爭取到將啲咁嘅雜草又生緊一啲，又生緊一啲咧，其實都涉及到2月2日全國公安局，佢亦都係公布咗就係話到嚟到去阻截就係話咩一周一行啊呢啲等等嘅嘢嘅，但係佢裡面留有一個尾巴嘅，個尾巴佢就係話咩啊？佢話就讀、就醫同埋一啲殯喪等嘅人士就應該要有一啲嘅特別嘅處理。咁呢啲咪就留有個尾巴？你問阿林鄭月娥，佢夠唔夠膽就話到啊？你留有呢啲嘅尾巴，我當冇到嘅，我全部關曬山寨集嚟到唔俾人咧，佢一定唔夠膽咁做。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大家見到佢擠牙膏呢、這個擠的，而且佢係一個擠牙膏，但係點解要擠牙膏呢？佢自己喺個記者會咁樣講噶，人哋話佢擠牙膏，佢就當然佢就唔承認啦。佢話呢一個咧。呢、这、一個係要公眾衞生裏面，我哋要不斷咁樣監察，不斷咁樣應變，亦都係符合世界衞生組織聲明裏面要求各國採取嘅策略。如果第一日已經做了，以後完全不做的話，這反而不是一個配合到公共衞生要求的做法。咁我想問啦，咁佢咁樣樣講法實係咪真係想講俾人聽？就係話到嗱，你哋睇下我每啲都做緊嘢啊，每啲都好似有啲新措施推出嚟啊，係咪我好勤力咧？我係咪好犀利咧？但事實上個裡面，即係佢依家每一日擠緊一啲嘅嘢出嚟咧，亦都係做到天一半地一半，唔能夠完全可以做到好似阿國家主席所講嘅啫，即係完全係將人民嘅生命放在第一位咧。呢、這個我亦都覺得佢係真係責。任系出现，即系佢系有做得唔好咯。 嗱，刚才胡丽云就讲到，即系中央领导人要求啦。不如我哋又转一转咧，用另一个角度咧去讲一讲，即系其他嘅地方点样应对即系呢个武汉肺炎咧，冠状病毒所引致嘅肺炎咧嘅情况啦。咁不如我哋主要系讲航空同埋限制入境嘅方面啦。譬如咧，美国啊、澳洲啊呢一啲嘅地方，你都有其他地方咧，就已经宣布进行咗一个入境嘅管制措施噶啦。譬如就系包括咗咧，如果佢哋系曾经喺14日之内咧去过中国嘅外籍人士咧，都系唔可以俾佢哋入境嘅。咁亦都全球咧有即系几十个国家咧，亦都对公民啦实施一个入境嘅管制啦，包括咗系限制发放签证啊、限制入境啊等等啦，亦都系针对咧佢哋有湖北旅游史啊嘅外国游客进行咧就进行一啲嘅重点嘅监控啦。然之后我哋都可以留意到咧喺航空业界入边咧就都有唔少系往来内地嘅航线咧系陆续咧。叫做斷航啊，即係暫停嗰個航線，甚至係一啲而家係嚟香港嘅航線咧，亦都有一啲係即係開始縮減啦。咁我哋睇翻咧，就係外交部嘅發言人華春瑩咧，佢有一個嘅説法啦。佢就話，對於有一啲嘅國家咧，係唔尊重世衛組織嘅專業權威建議，唔遵守國際民航組織公告，採取斷航等極端嘅限制措施，係導致到一啲中國公民咧係滯留海外，認為咧依啲咁樣嘅做法咧，唔單止係無助於防控疫情，反而係製造人為恐慌，亦都咧嚴重干擾咧。國際間正常人員嘅往來合作，干擾咧國際航空運輸嘅市場秩序，咁佢哋已經提出咗嚴正嘅交涉噶啦，亦都一再重申咧世衛組織咧係高度讚賞中方應對疫情嘅有力舉措啦，亦都多次強調咧唔贊成甚至係反對對中國咧實施旅行同貿易等限制嘅，咁呢個就係即係外交部發言人咧華春瑩最近嘅一個説法嚇，點睇咧？ 其实好， 外国嘅反应 极端咧，冇冲突嘅。即系其实坦白讲，即系你世卫赞扬中国，即系话打击呢个疫情咧，做咗有力举措。呢番说话可以系事实嚟噶嘛？咁中国而家真系做咗啲有力举措啊嘛？系咪？但我正话即系一开麦嗰阵时已经讲咗，恐惧系冇办法去用理智去平息佢嘅。因为大家经历过沙士，而中间咧仲有伊波拉病毒啊，仲有好多不同嘅一啲流行病学嘅一种传播咧。 其實對其餘的一些國家來講，他做一些較為嚴厲的風險管理，其實是他是為他自己利益的嘛，是嗎？咁雖然你話，譬如話，其實而家只係得幾個國家啦，對中國嘅簽證即係公民咧就有個限制啦，係嘛？有幾個國家就唔俾，即係入嚟都唔俾噶啦。咁我覺得呢個係我哋唔好用一個即係所謂，當然有好多人有個評論就覺得我可能會唔會係即係你借機對呢個中國即係所謂打壓，即係所謂壓制中國嘅大國崛起咧，咁呢啲等嗰啲偉大嘅人物去第時寫書去寫啦。但我成日強調一樣嘢咧，就係、是、人嘅性命咧係得一次機會嘅，即係我同你都一樣嘅、 嗯。 即係一個國家領導人咧，佢或者一個地方嘅首長咧，佢嘅責任就係要令到啲人即係安心啊嘛。咁點解我哋今次會對政府咁多嘅不滿，或者係對產生到甚至管治危機呢個咁嘅評論呢？其實就係佢喺處理嗰陣時未考慮到即係香港人嘅利益啊嘛。嗱，正話胡麗文所講咧，就係、是、林鄭月娥點諗，或者佢係咪真係揣摩中央嘅諗法咧？呢個加翻俾林鄭月娥或者佢自己去答。但係我用三個數字去解，即係。即係睇翻呢個咁嘅所謂係咪擠牙膏呢個做法咧？嗱，好有趣嘅喎！你而家1月30日嗰日咧，就即係第一次我哋所謂叫做刪一啲口岸啦嚇、 嗯。 其實嗰日咧，中國嘅病情啊，係差唔多係未正式突破，係9000多宗確診嘅。咁即係話嗱，你可以諗到啊，1萬咧係一個心理關口嚟噶嘛，係咪？去到啱啱2月4日，你即係所講嘅，佢刪呢個羅湖口岸、落馬洲口岸呢陣時咧，其實嗰日係超過咗20000。好啦，去到2月5日，即係前日，佢話封，即係真係要封啦，要隔離檢疫啦。嗰日嘅數字係28000，咁即係話喺2月6日嘅數字一定過30000噶啦。咁即係話對佢呢班管治者嚟講，或者政府高官又好、特首好啦，10000、20000、30000，佢用呢一個标准啊！我而家都系揣测佢嘅啫，我唔可以话我知道啊。用呢个标准咧去进行一个封关，但系个问题嚟啦。喺1月30日当日系9692宗确诊个案，成个2003年嘅沙士得8000多宗个案。我想问，我哋经历过沙士嘅，全球8000多宗啊，沙士啊都吓到全球。即系你谂翻我哋17年前嗰个经历。当你大陆国内的确诊个案超过9000多宗的时候，你竟然不是行今日咁嘅措施，是咪？即系话嗰个人命嗰个所谓叫做价值啊，其实你是要摆到好高的。嗱，我又问啦，1月30日我哋通知喺2月1日凌晨咧，我哋就会做呢个咁嘅所谓叫做用翻今日咁嘅隔离方案啦。咪又系咁样，咪又系啲人拖男带女咁带住个箧翻嚟咯，始终会发生噶嘛。咁點解要拖到今日呢？其實你就係話你對疫情嘅掌控甚至嘅預計係真係好失敗嘛？因為我只係用個數字話曬俾你聽，1月30日中國嘅數字已經去到9000多宗嗰陣時，第一次超越咗沙士嘅總數，有乜你又唔封呢、 嗯、 然後你1萬你就做一啲，20000做一啲，就快30000做一啲，咁如果做40000，我哋先封曬佢。 嗯， 系咪 嗱？补充一下啦，内地咧新型冠状病毒确诊嘅病例咧，而家系增加到咧超过31000宗，有636人死亡嘅。 老公，今次我哋唔去旅行咯。 诶，你谂通咗啦？ 嗯，事关我知道佢嘅介绍仲吸引啊嘛。 就由岑浩轩为我哋带嚟冲绳嘅大城小事。 日本啊或者冲绳嘅发展商，佢哋就唔系话好愿意咁样去接受外国人嘅访问。 今个2月份，逢星期二嘅晚上，有我岑浩轩为大家带嚟日本冲绳嘅大城小事，大家记得收听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7，大城小事。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全新一辑港台电视节目《没有墙的世界》已经播紧啦噃。 今次一样有残疾演员嘅参与，而且唔系单元剧，系连续剧啊！ 对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来讲，这个安排带来什么新挑战呢？ 今个星期日他们会来分享制作过程的点滴。 逢星期日下午一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喂，埋嚟睇埋嚟听，好靓本地流行音乐啊！喂， 喂呀，街市卖菜咩？推广香港乐坛俾你会点 sell？ 电视节目《星学企划》，八间本地大专院校学生分别组队，用创意为八位歌手策动音乐企划，推动香港乐坛展现新一代的创意潜能。 星期日晚9:05， 港台电视31。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直播室呢，今晚是有潘少权和胡丽云和我们总评一周时事的。电话旁边有位听众尹女士在这里，尹女士你好。 啊，你好啊。 你好，有什么看法？是，你好。 嗱，我就头先听到主持你们说呢，政府现在就考虑这个酒店这个隔离啦。咁我絕對唔認同，唔贊成嘅。咁佢話依啲係低風險，我亦都唔認同咯。唔知你哋記唔記得？喺呢個黃埔啱啱過咗身嗰位人士，佢媽媽之前咧話送佢入隔離營嗰時，佢冇病徵冇剩嘅。但唔過咗冇幾耐，佢已經喺隔離營裏邊發燒啦。已經確診咗噶咯。咁點會點可以話佢係低風險呢？其实佢将啲有咩啊话未曾有病嘛，低风险人等去酒店，其实系一种系一个计时炸弹嚟嘅。呢个政府谂乜嘢啊？佢直头忘记咗2003年嗰个沙士嗰个落嚟香港，又系就系、是、住酒店，就搞到香港咁大件事。 不过你又要留意一下，而家讲紧嗰班人咧，唔系话佢哋有同任何嘅即系确诊者咧接触过，只系佢哋由内地嚟香港。 佢未病发啫嘛。 即係有呢個咁嘅疑慮， 你敢擔保佢完全係冇事咩？ 明白。 咁我就話一個炸彈嚟嘅咯，好似2003年嗰個入咗去酒店就搞到香港咁樣咯，沙士就傳到成個呢個淘大花園。就咁样咯，而家 明白。多謝曬尹女士啊，有相當之大嘅憂慮。有黃先生，黃生你好。 系你好，三位好， 你好，请讲。 咁样嘅，我觉得咧，嗱，而家今晚咧就开始实施嗰个14日隔离啊嘛。 系。 咁我觉得咧，即系应该对于香港嚟讲咧，已经有咗一个即系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咯。咁变咗咧，我觉得咧，医护即系罢工嗰啲咧，应该要复工啊嘛，即系唔应该再用呢个藉口咧去即系再喺度压迫，即系因为我咧本身咧个长期病患者嚟嘅，咁我本身咧每4个月咧。都要去啲門診度啊，即係覆診啊，同埋攞啲糖尿藥啊嘛。如果我哋攞唔到糖尿藥咧，控制嗰個糖尿咧就好差嘅，唔食藥可能有時高血糖、低血糖咧都會對個生命咧都係有啲即係危險啦。如果低血糖嘅人咧就好容易暈嘅。咁你既然同埋咧，即係我哋個醫護咧就雖然話而家嗰個疫症咧就都人傳人啦，但係而家你話少咗嗰啲，同埋咧大家都有咁高嘅防範意識嘅時候咧，我覺得大家應該將個焦點咧放翻喺即係大家。所有各方面的医疗好像长期病患啊或者做一些放射性治疗啊因为我3月中呢就会有一个那些磁力共振那个治疗每年一次的时候呢如果到时又是安排做不到一边呢对我那个肿瘤的控制呢各方面呢都是会有影响咯。 明白啊相当之关注啊不过呢也都可以讲一讲啦就是医管局员工阵线啊他们连续5日快罢工啦经过投票之后呢结果显示呢有接近4000个会员呢表示不延长罢工所以他们宣布呢是各自罢工希望员工尊重和体谅投票结果的。嗱这一度呢我想我们都不如一阵间7:30新闻返嚟啊就讲讲呢医管局的员工的罢工是希望令到政府可以做到他们全面封关的问题因为他们担心就是如果政府在个关口的控制上面不好的时候就会令到个疫情在香港扩散得更加严重也都会令到医疗的体系崩溃的。那这个手法大家怎么看呢 ?1872311, 转头回来谈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方月南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午夜起，所有内地入境人士均需强制检疫14日。 违规属违法，最高可以被判罚款25,000元，监禁6个月。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话：为确保物资不受影响，跨境货车司机、抵港货机机组人员、渔船人员等可以获豁免14日强制检疫，但卫生署会要求相关人士进行医学监测，包括戴口罩同量度体温。佢强调，本港的主要食品包括米、蔬菜和日用品来货并无不足，呼吁市民不要担心，不需要抢购，不要轻信谣言。张建宗又强调，政府一直根据疫情专家的建议不断改善防控工作，并没有好像坊间所指挤牙膏。他说公务员在家工作的安排将会延长1星期，到2月16日。政府宣布午夜起内地入境人士需要强制接受检疫14日。食物及卫生局副秘书长郑中伟说，由内地入境的旅客相对目前接受家居隔离人士的风险较低，所以不一定会要求他们戴追踪手带，但当局会作出评估，不排除有个别的个案需要佩戴。一旦发现有内地入境人士离开布住的住所，当局寻回后不排除会增加条件和起诉。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说，现时用作隔离的检疫中心不足，三个度假村只有97个位。他以荔枝角姚宗仪文化馆的选址为例，希望地区人士不要意气用事。他解释，入住这些检疫中心的并非高危人士，希望大家不要过分夸张，人人都应该共同努力抗疫。争取全面封关的医管局员工阵线连续5日发起罢工，会员投票后结果有4000名会员表示不延长罢工，工会宣布各自罢工，希望员工尊重和体谅投票结果。医管局员工阵线主席余慧明表示，员工知道社区爆发即将发生，不忍心放弃病人，不忍心其他同事分担工作，但是工会不甘心，会继续向医管局争取诉求，又呼吁员工要团结。又说明白员工罢工面对的压力亦受到质疑，他感谢各行各业人士、区议员和街站义工与他们同行，并向受影响人士表示歉意。他和工会理事一同鞠躬，他又一度感触落泪。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海说，中国有信心最终控制住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打赢这场疫情防控追击战。崔天海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说，中国人民众志成城，团结一心，成千上万医护人员、军人和各行各业人士奋战在抗疫第一线，中方和其他国家及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保持密切合作。被问到疫情传播是否超出预期时，他说这种是一种新型病毒，之前对它没有了解，对所有人都是新挑战。他说湖北省面积相当于美国北达科他州，人口就却有6000万，相当于美国的1/5，可想而知检测新病毒和监控疫情的难度。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6-20度，吹和缓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早上清凉。下周中期天气和暖潮湿。现时温1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意外同埋塞车消息先啦。咁啊，九龙咧，龙翔道天桥去荃湾。在彩虹村对开快线咧，头先发生过意外事故嘅，意外清咗场，不过都系好多车啦。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嘅，受较早前嘅意外事故影响，而家沿住龙翔道天桥去荃湾咧，喺彩虹村嗰度啦，一路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咁啊，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忍让啦。另外就是鲤鱼门道去旺角，跟住茶果岭道油站对开呢，亦都是发生意外的。咁啊，龙尾排到去汇景花园，而茶果岭道出去鲤鱼门道呢，都受影响，都是有少少挤塞㗎。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茶果岭道油站对开有意外，塞到汇景花园。茶果岭道转出去鲤鱼门道，而家都是略为挤塞。而之前呢，在这个七咸道南去油麻地，跟住理工大学对开都发生过意外事故，意外清咗场㗎啦，咁只是多车啲啫。 新界都有宗交通意外喺荃湾路嗰边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喺荃湾公园对开慢线就有意外，塞到去丽景村啊。咁隧道方面咧，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艺术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油站，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咧九龙入口都多车啊，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观塘绕道近住鲤鱼门道噶，咁啊较早前咧鲤鱼门道嘅意外事故啊清一场噶啦，不过都仲系多车啦。鲤鱼门道旺角近住茶果岭道油站对开意外事故清一场，不过车龙都需要啲时间去消散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时间咧唔好用手提电话，要专注驾驶，做个守法嘅驾驶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调解任务， 今集嘉宾综合及家事认可调解员姚定国律师。 调解对于我来讲是一个侍奉的工作，纵使他们今日未能找到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方案，但是他感受到调解员是侍奉他们，他们对调解本身都不会有一个抗拒。 每个星期六晚十点新闻后， 杜文慧、郑慧琪， 香港电台第一台， 跟你一起挑战每个 调解任务。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嘅，直播室咧仲有潘兆权同埋胡丽云喺度嘅。刚才我哋讲紧医护罢工，咁佢哋咧经过五日罢工之后咧，最后就投票决定咧会结束罢工嘅。咁但系大家咧点睇咧？过去呢段期间佢哋所采取嘅策略咧，因为佢哋嘅罢工咧就系话系由住公共卫生呢个角度咧出发。咁亦都咧有譬如袁国勇啊等等咧，佢哋都话唔可以即系一面倒咧，净系指责咧。呢啲嘅醫護，亦都要咧係睇翻佢哋嘅出發點嘅。但係特首嘅處理上面咧，佢就將咧呢個嘅事故咧係擺翻落去醫管局嘅層面，就話咧如果醫管局有意見嘅，就會同佢反映。咁而醫護嘅罷工咧，佢嗰個對象咧應該就係由醫管局咧同佢做一個處理嘅。就所以咧佢哋拒絕咗同醫護之間嘅見面嘅。大家點睇咧？胡麗雲。 我見得到咧呢一單嘢咧，其實特首咧將呢件事擺翻落去一個僱員與僱主之間嗰個關係嚟對處理咧，某程度上係啱嘅，因為真係依家呢一班嘅醫護嘅人士，其實佢嘅即係所謂嘅老闆就係嚟自於 HA， 但啲錢 HA 嘅錢嚟自於邊度？係嚟自於香港政府啊嘛，所以香港政府係最終你都走唔甩你自己嘅角色。更重要一樣嘢，如果你話用一個僱主與僱員之間嘅關係，僱主根據呢個嘅勞工嘅法例嘅裏面咧，佢係有個責任嚟到去提供一個嘅安全嘅一個嘅環境工作，係俾佢嘅僱員嚟到去做嘅。依家乜鬼嘅醫療嘅equipments 嗰啲咧，都係不足夠嘅時候，咁呢個係咪有一個嘅安全嘅環境俾佢嘅僱員嚟到去做咧？咁呢個絕對肯定唔係啦。End up。邊個要負責任呢？唔好話俾我聽，香港政府唔需要去負責任啊！咁但係成件事件嘅裏面咧，我諗香港市民應該要冷靜一啲，我哋要睇一睇翻，我哋成件事件嘅發生咗嘅時候，究竟我哋嘅香港政府、我哋嘅特首同埋呢一個嘅醫管醫院 HA 啦，即係醫院管理局，佢哋由第一日至到現在，佢哋個態度究竟係點樣去對待一班嘅醫護人士？呢一樣嘢其實令到人感覺到有一啲嘅心寒咯。 嗯，潘兆权， 我自己觉得，我当然不同意即系罢工嘅，尤其是呢个咁非常时期啦。正如啊袁国勇又好，或者好多即系医生都讲咧，其实医护有佢哋嘅忧虑咧，尤其经历过沙士之后咧。其实大家嗰个，正如我之前再提咧，就系从医护呢个角度出发咧，佢一定系将个最危险嘅嘢系放到最大嘅，呢个无能为力嘅，因为佢呢个训练系咁嘅，即系如果有咁嘅话咧，就会咁样啦。咁而喺呢个过程里边咧，就系因为政府嘅处理嘅失当咧，更加令到呢件事咧，即系火上即系雪上加霜又好，火上加油又好，因为。大家都明白就係、是、香港嘅醫療制度咧，佢有佢嘅優點嘅，就係、是、首先我哋啲醫生係專業啦，我哋嘅醫療嘅條件係專業啦，我哋提供嘅服務係即係都係優質嘅。咁你相比於國內嘅疫情嚟計咧，你香港係叫做好，仲係好輕啊嘛，係咪？咁你可以睇翻就係話點解今日有訪問就係話點解有喺留喺香港嘅即係國內嘅人到今日到期佢唔走？寧願加簽，希望可以留喺度。佢自己都講，國內嘅疫情好嚴峻，但喺香港咧就冇咁嚴重，所以留喺香港表面上係安全啲啊。第一，第二一個潛台詞就係、是，如果佢有事嘅話，喺呢度受到嘅待遇同埋機會啊，係會多一啲。咁我覺得作為一個地方政府咧，其實我哋唔需要考慮太大嘅一個即係擔心，就係、是、你作為一個政府，你面對一個咁嘅醫療事故或者一個公共衛生嘅危機嗰陣時，正如我喺咪即係新聞之前都講、嗯，你係生命好緊要噶嘛、嗯。如果你用呢個生命嘅角度出發嘅話咧，醫護行到就唔可能行到今日噶啦，因為佢嘅訴求佢提出到就係話，喂你唔封關嘅話咧，你或者唔封嘅話咧，就變成好多人湧入嚟啊嘛，咁而你根本連病床都唔夠嗰陣時，咁點咧咁啊？咁呢個係一個擔憂嚟嘅。但係喺政好遺憾嘅一樣嘢咧，其實你聽翻轉頭，由醫護提出呢、這個提出罷工嘅人開始到今日，其實政府未正式講過回應過呢個問題嘅。咁其實呢，即使佢今日唔罷工，停止咗罷工，因為投票嘅數嘅一個決定啦、嗯，其實嗰條刺係冇解決到嘅，呢條刺唔會完嘅。問題係幾時又再爆翻出嚟，所以我覺得政府處理呢啲嘢嗰陣時，即係其實除咗唔夠一個敏感度之外，其實嘅政治智慧亦都係不足咯。 第46屆全港兒童故事演講比賽 就嚟截止報名啦，老師仲話同我練習講故事，學校又未翻學，點算好啊？ 唔使驚。为了给大家有充分时间准备和报名，截止报名日期已经顺延至到3月31号。 上 storytelling.bgca.org.hk 跟进住比赛的消息啦。 上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的 Facebook 都得噶。 第46届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 香港电台、香港小童群益会合办。 中国生活百科。 之前公开武汉疫情，一度被当局指责是造谣的李文亮医生确诊感染之后6日不治了。内地的网民即刻就向当局提出要求言论自由五大诉求，包括撤回所有删帖的命令和因言获罪的指控。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中国点点点，听得到的中国生活杂志。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87231电话旁边有听众孙生啊，你好，孙生。 系你好。 你好，有咩睇法呢？ 系我自己系医管局嘅员工嚟嘅。 系。 我想讲第一样嘢咧，其实我系觉得我哋啲前线同事去咗罢工呢样嘢，我系为佢哋鼓掌。 嗯。 原因即系我自己而家又因为翻紧工，虽然系有影响。但是我亦都相信真係好似袁教授咁講，好大部分好大份嘅同事佢哋都係迫於無奈，希望最後呢一招唔好拖垮咗我哋嘅醫療系統。 嗯、 因為咁就係攬炒攬越大就所有人死嘅。因為我諗政府一向而家嘅一路做法都係要人逼到去最後呢一招佢哋先肯做一啲嘢。咁所以我係覺得我哋同事為我哋係盡咗力，所以我覺得佢哋做咗呢個最好。第二樣嘢，我想發表少少嘅就係話係我自己亦都經歷過沙士嗰段時間做，咁其實我而家係冇嗰時咁擔心嘅。個、 嗯、 原因就係因為我哋而家知道我哋對緊啲乜嘢， 嗯， 只不過就係政府同埋社會營造咗一個氣氛，令到大家恐慌。 嗯， 咁我係明白新 比較新啲嘅員工，佢冇經歷過，佢聽到嗰陣時好多流言，好多樣嘢，係所以令佢哋擔心。但我係絕對相信，其實睇翻而家好多係做緊，有啲留喺醫院做緊嘅，其實佢哋都係想去幫助呢個疫情。 嗯， 咁但係我覺得最重要一樣嘢，點解得唔到信任呢？就好多時俾我哋嘅感覺就係高層佢哋係真係所謂嘅離地啦，冇真係好多時做咗一啲政策。就咁到到最 last minute 先通知前線員工，冇機會俾佢哋參與。應該我哋嗰陣時，我哋嗰陣時做嘅時候，係營造到一個氣氛，係真係對呢樣嘢係緊張，但係我覺得係一個挑戰。我哋點樣樣去保護自己、保護社會、保護市民？但係而家佢係令到我哋嘅感覺係我哋乜嘢都唔足，嗰陣時都唔足㗎。但我哋個氣氛係唔係咁樣樣？係會覺得，我諗點樣可以保護好自己咧？點樣可以做啲咩方法去減少感染呢？但系而家營造唔到呢一個氣氛，咁再想法多咗一點咧。而家暫時喺醫院裏面嘅即係啲防護設施，我諗各個部門會有少少唔同啊。咁但係我諗最大一個消息就係，好似出面話夠話夠，咁裏面但係我都經過啲病房啲護士，佢哋都係好緊張，即係所有嘅程序都係緊咗，可能就要記錄曬所有嘢啊。咁係咪真係要咁樣咧？咁我諗一樣嘢好重要嘅時候就係唔好淨係顧住維穩。讲真说话，我谂我哋大家全香港市民都系会谂计，香港人就系呢样嘢咧，你唔好讲大话呃我哋，我哋大家会尽力去谂掂佢。我觉得呢样嘢系最重要。 好多谢晒孙先生，有叶女士啊，叶女士你好， 啊主持人 你好， 系好，我自己好想系多谢所有医护人员，包括咗佢哋罢工嘅医护人员，因为佢哋背负住好重好重嘅压力。他們為著香港全香港市民而作出犧牲，老實說他們要罷工，你估他們將來會有遇到什麼的際遇，我們不知道的、即是我們只是會想，就是說他們是本身是全部專業的醫護人員，我們都認識當中一些醫護人員，他們根本一路是對這個醫護非常投入，而且做得非常好的，但是他們今次是背負著一個這麼大的重擔，不但止他們自己，連他們的家人其實都背負一個很大的重擔、就是說為什麼要作出這個行動，見到他們這個沈祖儀跟我們說要不要背，不要離開，離棄了你最初那個的信念，其實我告訴你聽，里面的医护人员从来都没有离弃过他们的信念，反而他们就是知道这个疫情这么严峻，必须是要关闭所有的关口，今天香港人享受的所谓剩下三个关口，其实我们都是要多谢他们的，虽然他们很遗憾今次都不能够到最后成功，但是我要告诉所有罢工医护人员，他们已经是为我们香港人贡献了最好的，我希望留守为他们做多份工的那班的医护人员，不要因为这样歧视他们，不要因为这样敌视他们， 明白， 是同手携手去做，因为大家都是做不同的事， 好， 最后都是为了我们香港好的。 好，多谢叶女士的意见。医管局员工阵线呢，他们就说呢，即虽然不延长罢工，但工会呢会继续向医管局争取诉求，要求定期和医管局开会呢报告医护个人防护装备的数字。也在这里有节目预告，听朝早八点到九点的星期六问责呢，会有医管局的联网服务总监杨帝刚医生出席的，讲讲医管局的服务情况。但是呢，刚才有位听众，他是医管局的员工，那个防护装备，那我又想转一转，就是讲讲呢这个口罩供应的问题，即是大家就相信社会就好多人呢用緊不同的方法去扑口罩，即是在海外订购啊等等啊各方面，咁当然即是不同的地方呢，可能而家对于口罩的即是运出来呢，都就算你是个人买呢，都有一些数量上的限制啦。咁但是我哋睇返呢，前几日呢特首呢就喺见传媒的时候呢，一度就话要求部门呢是按照呢这个准则呢戴口罩，官员若果不符合要求呢，戴咗呢都要除返落嚟，这个言论呢就引起争议。咁亦都呢后咪佢就喺记者会度呢亦都话为佢表达唔清楚而引起误会呢而道歉㗎。解释呢政府系优先呢照顾医护嘅需要，希望官员呢以身作则去减少用量嘅。咁面对呢个口罩方嘅问题，大家见到今日有便利店呢系免费派发口罩呢俾一啲长者㗎。排队人非常之多，亦都有长者咧去抢啲口罩，即系同啲员工嗰度。咁大家点睇呢个问题呢？口罩知道嘅系全球嘅供应咧都相当之紧张嘅。 咁但係我哋應該點樣去處理呢個問題咧？點睇啊，特首嘅口罩論啊，潘少權？ 佢嘅口罩論梗係不敢恭維啦，即係因為正話我都話所有嘅嘢，你翻正話，我成日講強調嗰句係一個生命嘅安全，每個人只係得一個機會嘛。咁你點可能係話你喂冇事嘅，你除口罩？你而家唔係話俾人聽你冇事叫人除口罩，你又話因為唔夠用，你叫佢除口罩。咁但係現實世界就係佢為咗自己保護自己，而佢嗰個口罩係佢自己，點解你要叫佢除咗佢咧？係咪唔合理噶嘛？你可以唔戴，但係你就不能夠唔俾人戴。呢、這個咁簡單嘅道理， 咁佢後屘都澄清咗，就話如果係即係官員自己、公務員自己佩戴嘅係冇問題嘅。 嗱，咁所以作為一個特首，你咪唔好成日今日講嘢，聽日道歉啦，係咪？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其實口罩咧係戰略物資嚟嘅，所以點解其實口罩同埋所有嘅醫療用品其實係戰略物資嚟嘅，所以點解喺其他嘅國家、其他地區可以禁止你帶多過某一定數量嘅口罩出境？你點過嗰條法例？點解你唔俾我戴口罩走啊？其實佢係戰略物資嚟，因此，其實香港政府如果真係要解決呢個口罩問題咧，其實係可以以一個合理嘅價錢向所有嘅商户去買翻曬啲口罩，然後去處理嘅，係有例可以咁做嘅。香港是有例去做的。 即是动用储备商品条例是不是 你有好多你甚至可以你想想你今次搞这个封这个关行这个管制他都找到条例出来的。其实我们找过呢就是可以这样做。但问题就是说是你这样做呢是不是有用，除非你搞掂到就是你做得来而你收回来的口罩或者买回来的口罩足够给香港人用嘛，其实他做不到嘛。 嗯。 那他搞到连自己都不够用嘛。其实佢个问题就喺呢度，就系因为佢后知后觉，亦都唔够一个预见性，所以你先走去买口罩，全球去买，你点买到个全球嘅口罩呢？因为大部分嘅口罩，超过一半嘅口罩嘅生产量喺中国，而中国都 consume 咗。第一，第二，大部分嘅原材料都系由中国出噶嘛。 嗱，好中下咧，亦都有啲嘅政党咧，继续系要求内地咧对香港嘅口罩荒问题加以协助嘅。咁当然头先潘少权都讲咗啦，内地嘅口罩供应咧，某啲地方咧亦都系特别紧绌嘅。胡丽云， 我觉得口罩论呢一单嘢咧，即系讲嚟咧就。即係其實我覺得我哋唔需要講啊，只要聽你哋嘅節目，只要聽一般嘅普通嘅老百姓佢自己即係喺個 Facebook 裏面啊，就點樣去講嘅時候，大家就已經好清楚，大家點樣去睇林鄭月娥佢嗰個口罩啦。至於你講到就係話到佢話啊，後嚟呢一個嘅行政長官辦公室佢補充翻去幫佢 clarify 翻就係話到啊唔係，即係如果你自己戴口罩嘅時候都冇問題嘅，但係到第二日。林鄭月娥再出嚟嘅時候，佢都依然堅持翻去講緊，就係話到你冇事嘅時候，你就唔需要去戴啊呢樣嘢。我心諗，坦白一句，你點知道嗰個人係冇咁樣樣嘅需要咧？佢亦都講及到其中有一個嘅當時同台嘅裏面有一位嘅 Doctor Leung 咁樣樣啦。佢就係話到，我都冇去即係喺英文回答過特問題上，佢都冇去 check 過啊 Doctor Leung 究竟係咪 unwell。我就心諗，咁即係你係咪要經過你嗰個嘅審查過？你覺得是叫做 OK 不 OK 的他才能能夠可以戴口罩呢？我覺得這個真是完完全全越來越獨裁的一個狀態。 我想請問呢，由政府封閉關口逐步封閉關口的問題，口罩欠缺的問題，到日前呢市民呢收到不同的消息，就說即是有在搶米啊、搶廁紙啊、連婦女衛生用品啊，全部什麼都搶呢。其實大家怎麼看特區政府的管治啊，在今次的抗議裡面？ 其实呢，即是。 是否有危机呢？ 其实本应这个危机呢就可以变成一个很大的转机。即是如果特区政府呢，如果那个领导班子呢能够真是一早急，真是急市民所急呢，其实他今次是可以连。即是我不能够讲反修例里面呢，他跌了即是100分啦，他变成0分的话呢，他今次应该拿回个合格的。因为为什么呢？其实都说这个是生命安全。这里不分黄蓝政见的嘛。是咪？咁你如果真係为市民着想呢，你係唔会諗到係咁样拖落去㗎嘛。你梗係会諗喂最坏嗰陣时点呀？其实好简单㗎嘛，最坏点呀？我哋大家係咪最坏咁点？最坏咪封咗佢囉。连三个口岸都封晒佢囉。係咪呀？呢个係一定係咁諗㗎嘛。喺呢由唔封到封晒之间，呢个拿捏就一个叫政治智慧。其实如果当时係好似如果人哋好似可能就唔係幾好啦，就用同澳門比， 事實上人哋處理得係比較好嘅。三個星期前嘅星期一，即係澳門特首講嘢嗰陣時，我哋嘅林鄭係喺瑞士嘅。 嗯。 系嘛？佢话冇问题嘅，仲话大家唔使担心啊！香港点点点嘅嘛。但系三个星期之后，我哋行翻人哋嗰条路。好啦，咁我哋应该就系话呢个危机咧，就系原先系可以救翻佢自己，救翻成个特区政府嘅。但系今日咧，仲大件事，令到自己仲更加连一个最简单嘅事都做得唔到嘅话咧，冇人会相信佢嘅。 如何睇特区政府管治能力咧？胡丽云， 我觉得咧，成件事件发生咗之后咧，有一句嘅说话成日喺我脑海里面出现嘅，就系、是、我谂，如果系即系稍有人生阅历嘅人都应该会听过呢句说话，就系、是、做鬼都唔靓，即系你做政治你又唔够胆做。民生嘅嘢开正你嗰饭，你成日声称你自己好打得嘅时候，亦都系香港自己政府里面嘅管治嘅范围嘅里面都做唔到。咁你叫一个嘅香港市民有几多人能够仲可以相信你嗰个嘅能力呢？而喺成件事件嘅里面呢，好明显地我哋见得到呢，其实成个团队呢都好有问题。淨係低温讲緊就係话到佢要成立一个乜乜嘅工作小组嘅时候，大家都唔知点解硬係就係漏諗咗就係口罩呢个嘅需要性。冇人能夠可以即係去喺當中嚟到去做一啲嘅黏合性，喺當中嚟到去睇下邊啲嘅地方係甩漏，而引致到嘅就係話到今天出現咗就係話到啊口罩大家都要去搶，而跟住咧就話到呢啲咁嘅食米啊呢啲，又因為你個資訊你傳遞得非常之唔清晰，而引致到市民無端受，真係我覺得無端端係被困。跟住就自己又要去搶呢一啲咁樣嘅狀態，成個團體根本就係冇互相嚟一個嘅有一個嘅好好嘅一個嘅向心力嚟到去契合去做嗰件事。至於特首更加淒涼，我哋成日都講話到要做一個嘅領袖有好多嘅元素，果斷係其中一樣嘢。我諗唔需要講，大家都已經清楚地見得到我哋嘅特首能唔能夠彰顯呢一樣嘢。但我好想特別去講一樣嘢嘅，就係話到同理心。所有嘅领袖，只要你稍有系同人系有接触嘅时候咧，你做嘅工种你系同人嗰个嘅生命安危或者佢嗰个嘅福祉系有直接相关嘅时候，你都必须要有一个同理心。当中例如啲咩嘅工种，警察、医护、社工啊，甚或之嘅就系话到我哋嘅特首。但我睇成件事件里面，我睇唔到我哋嘅特首有一个同理心啊。 嗯，好快地我想讲一样嘢呢，其实市民嘅应对呢有时啲反应又会唔会过激呢？譬如就係呢，政府想搵呢个饶宗颐文化馆入面嘅翠雅山房呢作为其中一个隔离同检疫嘅中心，咁佢同美孚呢嘅係会有一啲嘅距离嘅，虽然都接近有啲距离嘅，但係遭受到当区嘅区议会强力反对啦，市民呢都连日嚟游行啦，甚至要出动呢防暴警察啦，向啲同啲市民呢係喷胡椒喷雾啊等等啊，做一啲嘅驱散行动。但係回想起想翻嚟，市民嘅反應又係咪理性咧？潘少權， 呢個係即係當然我唔認為佢哋係理性啦，但係因為嗰條係命啊嘛，即係人去認識自己，佢唔會理得你世界係理性定係乜嘢噶嘛，佢感性就佢怕死啊嘛，係咪？咁問題當然啦，你袁國勇到最撚尾佢出嚟講，佢就話：喂，根本啲人就冇常識，講得簡單啲就係咁鬼遠係咪？咁但係其實政府喺處理呢件事嗰陣時，點解冇專家學者喺身邊咧？ 嗯， 點解咧？即係你劉輝明院件事已經證明咗好大件事噶啦嘛，可以俾人燒咗去噶啦嘛，成個輝明院搞咗半年之後先入伙，係咪？咁你政府度呢個其實已經係錯噶啦，佢一講我哋已經知道錯噶啦。咁但係調翻轉頭，你公布任何嘅地方嗰陣時，大家都係信專家，就係因為我哋冇呢個醫學常識啊嘛。咁如果袁國勇喺你身邊度講嗰陣時，係咪穩陣好多咧？ 其實呢笪或者我講講呢笪地方，其實我住過嘅，其實係真係好適合去做呢一個嘅檢疫嘅地方。但係個問題咧，我哋一定要講翻，成個地方係由呢個中國文化促進會嚟到去經營， 負責營運。 我会鼓励佢咧，就系更加将自己嗰个嘅收费咧系降到最低，因为过去嗰段时间咧，其实佢哋根本冇人住咯。 好多。